早晨，各位听众，6:09，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见到26度，咁啊，相对湿度97%，今日咧就系五月最后嘅一天啦，5月31日星期五，农历咧就4月24日嘅早上，咁啊，当然一路戒备信号啊生效紧啦，咁啊，到底个风向会系点样咧？会唔会增强各样嘢咧？咁啊，留待天文台同大家就系慢慢公布啦吓。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同各位听众见面，你哋好。 晨光每日一格， 有时候在我们生活上面很容易就会跟人家产生摩擦，你处理的方法会是怎样呢？你处理的方法见到人家起杠，你是不是都一样会跟他最少坚持住自己的道理，跟他谈几句，跟他拗下，甚至乎狠批对方的不是呢？可能我用的方法呢，就会用挥挥手就算数，笑笑口就算数。有人呢就会话到你这样真的好像扮傻了。其实源于呢是因为一个道理，人生就好像一架的垃圾车一样，是真的。其实有很多人呢就会带着不同的垃圾在条街上面行，这些垃圾就好像他们的情绪一样。有时候他们会觉得很失望，觉得很烦躁，觉得有挫折，觉得愤怒，然后走到去咁啱你的附近，就将他已经满载了的垃圾倾泻出去。可能咁啱这些垃圾又倒在你的身上，那你会怎样做呢？其实你不需要太过在意这些情绪的垃圾，你只需要挥下手作为一个微笑，然后祝他好运，然后亦都可以继续你自己的人生。千祈就唔好俾呢啲嘅垃圾传染到去你嘅工作、屋企，甚至乎街上面嘅人。倒咗就係倒咗啦，咁希望佢可以就係重拾返佢自己嘅快乐。生命 10% 其实係在乎于我哋创造咗啲乜嘢，而生命嘅 90% 係在乎于我哋点样去到接受。咁今日呢，如果身边有人喺佢嘅情绪上面倾到你身上面，你又会用啲乜嘢方法去到应对，寻找属于自己嘅快乐之道呢？ 让我有个美满旅程，让我记着有多高兴，让我有勇气去喊停，没有结局也可即兴。难堪的不想，只想痛快事情，时间上早别张开眼睛。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宁愿让落极茫然的我，离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让我对这世界好奇，让我信自己的真理，让我有个永远假期，让我喝水也可嬉戏。从今天开始，相识当作别离，时间就似活多一世纪。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愿我可 一首歌曲来自陈奕迅，我的快乐时代。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晨光百科。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你哋好啊！朝早六点十六分啦。天气方面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几阵嘅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处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啊，明日有狂风骤雨、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咁啊，离岸处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随后一两日仍然都系有骤雨噶。而家26度，相对湿度96%，一号戒备信号啊生效紧嘅。无人机咧都系我哋而家经常都已经会见到噶啦，除咗咧就系一啲无人机嘅表演之外啦，无人机亦都越嚟越多咧就系用于我哋嘅生活上面。无人机嘅技术咧的而且确大行其道，咁啊有唔少嘅公司甚至乎地方佢哋都已经用咗空中速递员啦。今日有大学嘅学者咧就研发一个叫做城市智能空路，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咧就进行空中交通嘅管理，咁啊提升无人机喺城市嘅飞行规模同埋安全性噶。亦都凭住呢一个项目夺得第49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奖嘅一个银奖啊吓。好啦，咁啊团队咧就正在研究嘅时候就不断喺度话啦。其实都同一啲譬如内地嘅科技零售商合作啦，咁用意咧就可以譬如系运送医疗用品啦、外卖等等嘅，亦都透露啊，咁最近亦都将会同咧就本地嘅专科公司或者系大学啦，或者系空中一啲嘅运输机构一齐合作添，咁希望咧就将呢个技术咧就应用喺香港。香港由于高楼大厦比较上多，咁要运用到无人机去到送一啲速递嘅话咧，其实存在个难度非常之多。咁如果你话你嘅客人仲要系譬如喺19楼咁样讲啦，咁点算好咧？咁呢啲系好多技术咧就需要去到处理嘅。咁呢个系统原来亦都分为咗咧就系航行路线规划同埋实时交通管理两个部分嘅。咁啊划定咗航行嘅路线嘅时候啦，咁啊团队亦都会先参照咧就系航行所在嘅城市嘅一个 3D 嘅模型，咁啊评估地域同埋大厦密度同埋一个叫做区域嘅特性，例如系咪住宅区啦，系咪商业区咧？亦都要制定一个叫做风险地图嘅，咁例如标记一啲附近嘅发电站啊、医院同埋学校等等嘅建筑物，避免无人机咧喺佢哋上空飞过。咁更加考虑到无人机嘅螺旋桨容易造成噪音嘅滋扰啊，咁所以团队咧设计咗咧呢个喺航道嘅时间，亦都会避开民居，尽量咧就俾无人机喺原本已经嘈杂嘅环境嗰度飞行，例如系马路附近咁样嘅。咁呢一个嘅叫做航线模式啊。亦都咧就有唔同嘅模式咧，就去到决定实时交通管理嗰个嘅方法嘅噃。咁用一种咧就叫做交叉航道为例啦。啊，佢哋嘅中央系统咧就会指示无人机喺个十字路口嗰度停低先。咁由电脑演算法咧就决定呢一个机器几时咧就继续前行。咁就好似喺天空上面都会有红绿灯一样啦。咁大大咧就增加咗嗰个安全性。我自己咧。无人机屋企都有一部好细部，即系室内玩嗰啲啦，都唔知道可唔可以叫无人机添。咁但系亦都见过咧，有唔少嘅朋友玩呢个无人机，甚至乎自己亦都有朋友咧就专门负责咧就系航行机嘅拍摄嘅。 咁亦都見到佢哋即係用無人機嘅時候嗰種嘅心態啊，或者係佢哋運用嘅技術咧，都已經係好好，先至可以控制得到咧呢個無人機。咁如果你問我可唔可以我住得偏遠少少嘅無人機都可以好快脆送遞到一啲嘅，譬如食物啊，我想要嘅用品啊。如果可以做得到嘅話咧，咁相信對於我哋嘅生活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噶。嚟自林海宁，现在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啦 ，Happy Friday， 咁希望天公造美，唔好影响我哋星期六日可以去玩乐嘅时候啦。而家27度，相对湿度96%，一套戒备信号啊，继续都系生效嘅。咁今次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呢一个游玩嘅地方喺边一度咧，就系、是、位于咧维多利亚公园咯噃。咁啊，今次有一个嘉年华，咁啊，亦都喺嚟紧嘅时间咧会正式开始噶啦。啊，今年嘅一个叫做家乡市集阵容咧就非常之大，咁啊展品亦都更加丰富，内容亦都好多样性啊吓。咁啊，参与主办嘅省级同乡嘅亦都增加到咧就28个，咁啊亦都新增咗咧就系譬如内蒙古同埋咧就新疆两个唔同自治区嘅乡社团。咁啊，今届嘉年华咧就会带嚟280几场嘅特色专场演出噶。咁啊，设有咧就超过220个嘅摊位，咁啊展示260件非遗嘅作品噶。 好啦，咁更加邀请咗咧就系一啲全城嘅人啊，喺现场嗰度咧就同市民互动噶。咁市民亦都可以同好多大师啊、工匠啊面对面咧就去到交流嘅。有一个咧就沉浸式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嘅机会嚟噶噃。今日佢哋更加话到今次嘅嘉年华咧就时间啦，将会增加去到五日噶，亦都会设置咧就系一啲叫做譬如特产嘅展销啦、文艺表演啦、美食啊，甚至乎咧就系一啲非遗嘅展示，咁啊有唔同嘅四大板块，咁啊所以咧集合咗好多唔同嘅开心嘅事情喺入边嘅，咁啊亦都话希望可以咧就响应政府嗰个嘅叫日夜都缤纷啦。咁更加咧有譬如一啲熟食嘅摊位啦，提供咧就各地嘅一啲嘅美食啊，亦都设有咧就抽奖嘅环节，可以俾市民咧就抽中呢个六两黄金，或者系一啲手机咁样。好啦，咁啊希望咧更加能够将香港嘅中西合璧嘅多元共融咧一面啊喺呢一个嘅计划入边咧就展示出嚟嘅。咁啊今次呢一个嘅场地又有摊位又有美食，咁啊活动规模咧都相当之大。咁啊位置咧就喺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大球场，即系告士打道出入口啦，兴发街出入口。咁啊由星期六啊嘛，星期六嘅时间见到六月一号听日咧。咁就喺四点半至到夜晚九点半钟嘅，就唔系全日噶，不是全日噶。咁如果你话六月二号嘅话，就系早上十点半至到晚上嘅九点半钟。咁如果你话六月三号，跟住去到五号嘅话，即系星期一、二、三咧，就会由下昼四点半至到咧就系晚上嘅九点半嘅。咁你可以睇下啱唔啱自己嘅时间去睇一睇咧。最紧要嘅系星期六日嘅时候尽量啦，天公造美就好重要嘅。 谁为了梦想，每分钟都要赞。人在爱恋的三角，有无力支撑？谁学会成长，削走多少棱角？为何在卸妆后却有泪眼？态度强硬似方砖，处事圆滑像番碱，各类形状万变拼合了人间。勇闯大时代里天天奔波，点善面中可有对错？人生清楚，真与假，福与祸，笑笑对酒当歌，不识破。长或阔或高，发展空间有限，量度半生之分寸，问缘分怎盼？人事似立方，每变交织善恶，淡然食四方饭已习惯。相貌如笨似汤圆，思绪凌乱像海胆，各类形状万变拼合了人间。勇闯大时代里天天奔波，前面中可有对错？人生几何？答案会得一个。自身大时代里分不清楚，真与假，福与祸，笑笑对酒当歌，不识。时代里天天奔波，点善面中可有对错？人生几何？答案有太多个，也许你谈大事都不清楚，真与假，福与祸，伴醉更想请教。 不加索。数据算不出的真我。 九点半钟的新闻解剖之前，找你这首的作品吴业坤《神圣几何》。27度一路戒备信号都是生效紧的。听听新闻解剖，转头回到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在过去几个钟，那个热带低气压向北移动，但是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在今朝和本港仍然维持超过250公里距离，同它相关的强风未普遍影响本港，一套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预料那个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稍后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并且有可能稍微增强，天文台会视乎它的强度变化和本地的风力情况，在下午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内地气象部门预计，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可能在傍晚至到晚间在广东西部沿海以热带风暴级别登陆。受它影响，未来3日，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南部、福建、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者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国家防总已经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广东协助指导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广东、海南两省亦都分别启动防风4级和海上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正是按照预案有序做好船只回港、人员转移、危险区管控和力量预置等工作。美国纽约法院的陪审团裁定前总统特朗普在暗口费一案中涉及的34项指控全部罪名成立，令特朗普成为第一个因为刑事指控被定罪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控在2016年伪造商业纪录，以隐瞒向验星丹尼尔斯支付$130,000的暗口费。陪审团在经过2日商议之后，在星期四一致裁定特朗普有罪，他将会面对最高刑罚是监禁4年。77岁的特朗普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他在裁决之后向记者说，裁决是一种耻辱，又说审判被矛盾和腐败的法官操控，说真正的判决将会在11月5日，即是美国大选当日由人民作出。特朗普又重申自己是无辜，他将会捍卫美国和美国的宪法，预计特朗普将会上诉。斯洛文尼亚总理郭洛布宣布，斯洛文尼亚政府决定承认巴勒斯坦是独立和主权国家，是斯洛文尼亚国会未来几日将会表决是否批准政府的决定。以色列外长卡茨批评有关决定是奖励哈马斯的谋杀和性侵行为。巴勒斯坦总统发言人就发表声明，对斯洛文尼亚政府的决定表示赞赏和欢迎，认为有助挽救两国方案，亦都有助实现所有人的安全、和平和稳定。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早上6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50公里，即是北纬18.9度、东经111.8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靠近广东西部沿岸。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几阵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 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6%，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回声隆重举行。 索取入场证，请留意 晨光第一线， 风骚快活人， 美然康康， 三五成群， 骚动音乐， 齐来见证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Let's celebrate！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激情音乐节奏，无穷摇滚魅力。Super moment， 呈现闪耀时刻。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Let's celebrate！ 船仔， 早晨，早晨。5月31日啦，去到五月最后一个星期，6:37嘅朝头早，出边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嘅。今日咧翻嚟嘅时候都有毛毛雨啊，天气咧就唔太好，唔知道大家有冇带呢一把遮出街啦？如果未出门口嘅朋友们，听晨光第一小时同学添，就记得咧一定要带翻把遮出门口啦。今日咧都要揾嚟，已经翻咗嚟嘅小白，早晨小白。 系啦，唔使揾噶啦，坐咗喺度噶啦。 系啊，要好似有个动作咁样，更加生动咁样啦。嗱、今日咧就讲下呢一样嘢，就系、是、如果咧大家都有听过，就系、是、消费降级啊，你有冇听过呢一样嘢啊？ 嗯，边一方面嘅消费降级啊？即系你唔够能力嘅，所以你嘅消费能力会下跌呢一种啊？ 诶、唔系，就系、是、因为咧，可能之前诶。呢、這個叫做新冠病毒之後咧，個、經濟大家都麻麻地， 係啊係啊， 咁所以就出現咗呢一樣嘢，就叫做消費降級啦。大家咧可能平時咧本身係買開啲貴價嘅化妝品嘅、就買 係咯，咁咪真係因為經濟能力而搞到自己嗰個消費嘅級數會下調咯。 哦，我喺度能力以為係你本身個才能啊， 我唔係唔會才能嘅呢方面，講緊消費唔會講才能嘅，都係講財力嘅啫。 系啦，系啦，即系可能大家都系个经济能力方面就渣咗啦，咁、所以咧买嘅嘢就变咗系本身系买一支名牌嘅 我当本身买名牌袋嘅，而家我消费降级，我变买名牌化妆品，平好多噶嘛，咁样，咁所以咧，除咗系大家都会变咗做买呢啲嘢买少咗之外咧，你觉得你自己啦，小白，你有冇都系呢一方面嘅消费降级咧？ 我本身咧个人都唔会买嗰啲名牌嗰啲嘢得滞嘅，咁所以日常生活上嘅嘢又冇乜点样可以降级嘅，所以对我嚟讲咧，应该系差唔多。 哦， 系啊，咁我平时买开嗰啲嘢，譬如咧，我去街市买餸，咁啲街市咁啊，我买开本地猪嘅，咁都系继续买本地猪，因为已经好似同其他猪只嗰啲价钱啊差唔多，咁海鲜又会自己去格价，咁即系呢个已经系我知啦，揾到个问题啦，个症结所在就系我本身都有一个消费降级嘅人嚟嘅。 唔系你本身都系一个唔算好消费嘅人，所以你都唔系好发现自己。 啊、 但系我又发现到，啊、但系我不嬲都消费，我都 low grade 嘅，我自己都渣渣地嘅。但系我都会尽量买嘢，咁我知道屋企人可能经济状况冇咁好啊，咁样，咁我就会尽量买平啲 出去食饭食。尝试食平啲啦，都好难控制嘅。唔知点解你每一次可能好辛苦完之后，你都会好想搵啲嘢嚟慰劳下自己咧。 买餸咯，跟住自己喺屋企煮得好啲咯。 我又唔太识得煮饭， 咁咪学咯，系咪？穷则变，变则通啊嘛。 哦，你又啱喎、 啊。咁梗系啦。 你又啱喎、啊，当然可以试下啦。咁但系咧，除咗系而家讲紧话买啲，就我出去买餸啦，咁样，尝试下平啲之外咧，原来内地都出现咗一样嘢咧，叫做个名有啲，我觉得有啲衰嘅，个名叫做穷鬼套餐。 吓、啊。 嗰种穷鬼套餐咧，就讲紧咧，好多人已经唔再买一啲所谓好精致嘅食物啦，或者好精致嘅嘢，反而讲咧就系一啲比较实惠啲嘅，性价比比较高嘅嘢，咁所以咧亦都出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商店，亦都系推出咗嘅。譬如有一间好出名嘅连锁快餐店啦、M 字头嗰间咧，就出现咗一个餐叫做一加一随心配。 这个在哪里、啊、 这个在内地。 哦，咦，美国我又见过类似 的 set 推出了、哦。 是啊，因为我估就是他发现大环境。是啊，即是大环境大家都炸了、哦、他决定推出这些套餐。就讲紧话你就是可能指定两个产品的。是啦、啊。咁可能13.9人民币咁样，你就可以享用到一个汉堡包，再加一个甜品，或者汉堡包再加一个饮品，咁如果系我哋佢嘅对家啦，即系佢嘅食鸡嗰间公司咧，亦都有嘅，咁就变咗做8个葡挞，可能咧就系只系 八个葡挞，点食啊？ 我想你分每個人吃少少都得嘅，仲唔抵啊？抵到爆炸啦！咁你估下幾多錢？八個葡撻，我剛剛食到兩個嘅啫。 嚇、啊！咁你咪真係要揾幾個人？跟住，但你食完個甜品，你又一次過食唔到咁多喎，然後你又冇雞食喎， 你又啱喎。 係咯。 唔係，但係佢係有一啲譬如兩份細啲嘅啲叫做雞米花，即係嗰啲細啲雞粒啊。 我嗰啲炸鸡仔啊， 系啦系啦，嗰啲就9.9人民币，系、 哦、 啦。咁但系你估下8个葡挞几钱？ 8个葡挞10蚊咁样啊？ 咁、哦、又未至于咁平嘅，都要30蚊人民币。 哇，都要30蚊啊！ 八、哦、个、哦， 八个 OK 啦。 但自己一个人食唔到嘛，咁你本身已经 budget 有限啦，你仲要买个葡挞翻嚟又同大家又计啊，又 share 咁样，不如做翻嗰啲。个人化少少嘅 set 可能会好啲咯， 即系嗰啲譬如头先嗰啲自己可以配嘅、 啊，譬如十几蚊，譬如以香港嚟计啦，10几20蚊就已经而家嘅特惠餐就下调到呢个价钱咁样， 系啊， 即系我中学嘅时间，我中学嗰阵时就 系， 我中学嗰阵时好似20蚊到就一个就有包啦，有薯条同埋有汽水咁样咯。 咁以前啊嘛， 價錢如果调低翻去到嗰个位嘅咁啊， 我又觉得难啲噶啦。 难咁梗系难啦。 我以前都有噶，以前我哋咧 难使乜佢哋谂啊？ 系佢都要谂下个成本啊嘛。譬如我以前学校咧。隔篱有一间餐厅嘅，咁我就特登做咗一个 special offer 俾我哋间学校嘅，讲紧一个庵列啦，一个多士，再加一碗面、可以系沙爹牛嚟嘅，再加一支嘢饮、即系支装嘅玻璃樽装嘅，玻璃樽装通常都贵啲，你估下 total 几多钱？ 10几蚊啊？ 又未去到咁平，我嗰个 generation 20蚊， 哦， 即系好似 薄利多销咯， 系好似我毕咗业之后已经冇咗呢一个嘅 set 啦，转埋手啊，因为咧已经系太 我諗個 cost 都係 賺唔到錢啊，因為 係啊賺唔到錢。咁所以咧，其實亦都係因為呢一樣嘢，大家都多咗一啲研究啊，研究一下點解會出現多咗呢一類型嘅叫做所謂嘅窮鬼套餐嘅出現咧。其實佢就講緊咧，可能係因為年輕人佢關注咧就係多咗係關於物品本身嗰個價值， 嗯， 即係佢唔可以買貴咗。而唔係追求嗰一種話，我哋嗰個貨品咧應該係越嚟越靚嘅，咁所以咧就應該係講緊嗰個性價比啦，已經同以前唔同啦。以前就講緊係可能係一啲身份嘅象徵，我越名牌就越好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就希望可以喺有限嘅 budget 入邊，同一時間咧都可以有一個更加好嘅體驗。最緊要係咩咧？可以試到唔同款式嘅嘢。 嗯。 咁所以就多咗好多，就係可能一加一啊。 嗯。 或者是便宜一點，但你可以試不同種類的東西。 其實他們的立場，他們又想你消費，但是你消費不到，那就唯有就是叫你去叫其他人一起來消費咯。 咦，又是 喎。係啊，即係正如頭先嗰個葡撻啫嘛，你依個人食唔到八件嘅，你就唯有叫我叫埋其他叫船仔 Vicky 咁樣一齊去食咗嗰八個葡撻，但係淨係食葡撻又唔得喎。咁我哋又會叫埋雞嘛， 係啊，所以佢又有一個平啲嘅雞俾你嗌啦。 係咯， 我食完雞我又會口渴喎。 咁所以咪會有啲連帶式嘅消費咯。其實目的都係用一個消費去到引咗你，同埋引埋你叫你啲朋友過嚟一齊使咯。 嗯，我覺得其實有時 方法逃唔過我法眼嘅。 所以其實最緊要就是作為一個精明的消費者，應該是要知道自己哪一個位置可以慳啲錢。咁但係同一時間，哪一個位置是可以使多啲錢嘅話咧，大家都應該是要使下嘅。 一切從此，你與我各一邊，而從此不會面，不想見。這晚完結，遺留得。残存一丝憾事，很讽刺。很可惜，结你没到终点，游过那路线都碎变迁。手机一按，往事再见，寻你于相片思忆每天。背了初衷，只感到。说再见，分开这一句，只要一封密去，纵是爱没法终改，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 呢首歌是 Set J 的回复原厂设定，我哋听下 Sunny Sir 讲下，究竟去日本行山有啲咩要注意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继续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梁志浩 Sunny Sir。 早晨啊，你今日咁好朝气嘅。 梗系咯，知道 Sunny Sir 咧就即系好多时都会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就拜访下嘅。 系。 咁啊，最近又出远门咯噃。 啊，都好近嘅啫。 吓，系啦，都好远啦，二千几公里噶，你去嗰个地方，距离香港二千几公里，但你都去完翻嚟啦。咁就系呢个咧，日本。日本都好多山行嘅喎，其實 係啊， 亦都好多即係山藝嘅嘢係可以進行嘅喎。 哦，因為日本個登山文化係值得我哋去學習嘅 嚇， 即係佢個文化好好嘅。 我以前學日文嘅時候咧，我就記得佢哋個 syllabus 啊，奉旨例牌都係禮拜六日嘅時間咧，就佢哋會形容阿爸就帶啲小朋友去行山啊。嗰陣時個 syllabus 仲係阿爸帶住部相機。就帶啲小朋友去行山，哦、就係、是、咁樣嘅，係啦。所以佢哋個意識形態都係禮拜六日假期就會去影下相啊，去行下山，吸收下大自然。 其實好噶，呢個即係 family day 嘛，家庭日行下山係好嘅。咁啊，上次我哋去日本，因為我哋叫冬訓， 嗯， 我哋每年都會做 冬訓嘅意思係 即係冬天訓練。 哦，冬天訓練 係雪地嘅冬天訓 練。我以為冬陽訓練添， 唔係。東北都好嘅， 東北都好， 我哋祖國都有好多地方係靚嘅。 黑龍江嗰邊，我諗除咗大片草原之外，有都有山去俾大家玩啦、 啊。有機會我再分享、 哎， 因為喺內蒙有得爬獨木舟。 哇！ 真嘅， 內蒙爬獨木舟。 係啊，真嘅、哦、真嘅。 OK， 呢個有機會再講。 好啊， 跟住講翻嗰次冬訓先。咁冬訓係做咩呢？就是、我哋每年都會捉啲同事，就去日本雪地度訓練下。 雪地。 因為你玩山咧，你唔冇雪地嗰種感覺咧，就差啲啲、 啊， 即係彌補翻我哋住喺南方世界嘅人啊嘛。 嗯， 咁啊帶佢哋見識下， 嗯， 同埋等佢哋感受到咩叫大自然嘅威力。 嗯， 爭好遠嘅。 嗯， 同埋你變成香港行山好易啫，唔係就咁行上去啦咁。 嗯， 我哋今次又係攞翻澳瑞高做訓練啦。 嚇、 啊，咁住山谷啦，咁住山谷就佢哋要再上頂啦。咁雪坡就行上去。 雪坡啊， 係一個好陡峭嘅雪坡，70度。 哇！ 水積咁滯嘅， 係啊係， 咁一路上去咯。 要揼釘，要用繩噶啦，嗰啲就 嗰啲就唔使嘅， 唔使噶， 要裝冰爪，一個雪波嚟嘅 嚇。 咁啊裝冰爪，冰爪係咩嚟嘅咧？就是、對鞋喺下邊，好似啲牙齒咁樣嘅，好似個鐵夾咁樣就夾住個鞋底嘅。 嗯， 咁啊要教你喺凍嘅環境真係著冰爪啦，著、 嗯、 一啲我叫做雪地鞋啦 ，double boot 啦，咁仲要嚟上嘅時候咧，穿支冰褲嘅， 係 嗰支冰褲就係 T 尺咁樣嘅， 係。 咁你個頭就扁嘅 ，T 尺即係T 字型嘅間尺 ，T 字型間尺係啦， 嗰啲工業配套啊，聽到嗰種嘅時候會用啦， 冇錯冇錯，即係嗰把尺咁啦，咁啊仲嚟冰斧 嚇， 唔係下下鑿落去嘅，係成支可能成支就插落喺雪裏邊嘅， 哦成支插入去㗎， 係啦扶住， 我真係以為係咁一路鑿住上去㗎喎， 嗰個攀冰技巧。嗰、那個屬於攀冰 ice climbing， 即係攀冰，咁用個 tail 個尾就鑿落啲冰 揾嚟型嘅，你睇你個人 有玩， 可唔可以再講多次 ice climbing？ 係呀，你真係咁係啊嘛，嗰啲 係咯，我冇話唔係啊， 唔知做下節目咁多年咧，我翻去睇聽翻咧，好多好似俾你揶揄， 有啲咁嘅事。 我講翻我要講嘅嘢先，我堅持我要講嘅嘢先，好難搞啊！你真係講唔掂。 跟住咧 ，ice climbing， 跟住咧 ，ice climbing。哎呀，嗰啲冰爪叫 campons 啊 ，campons 係 campons。咁因為我哋今次我哋都去到叫做環美啊。咁環美有個叫做警備隊喺度等 standby。 哇，咁犀利！你哋 call 埋警備隊㗎？ 唔係我哋 call 啊？ 係咩？ 佢山裏邊咧有啲警備隊擺咗喺度，因 為即係駐守喺度 嘅， 係啦。 嗰件衫咧好似啲速遞公司嘅顏色。 係咩？ 係啊，橙橙橙同埋紅嗰間咧。 哦，咁樣㗎。 是好似啊，所以我哋会叫喂，嚟啦咁，唔卖广告吓，咁啊速递公司啊，咁嘅嘢，佢哋就拦住我哋，唔俾我上住，就问你哋去边，咁我咪讲咯，咁啊手指指啦，然后就搜啲装备俾佢睇，我哋有晒冰爪、冰斧、头盔，又有晒宿位订好晒，佢先至俾你上 山。使唔使话特别申请先有去嗰正定入去地点样咧？ 而家暂时未使， 系。 咁但係就唔知將來會唔會即係俾人玩爛咗之後就冇啦，即係千祈唔好啦，真係唔好。 即係譬如富士山咁，你真係玩到爛曬，咁而家你登山就要另外俾錢咁樣。 即係就算而家連嗰個叫做 Everest 啊、 嗯， 即係喜馬拉雅山世界屋脊咁，你可以係靠佢主要嘅即係做旅遊收入啦，佢、 嗯、 都要限制發呢個登山證。 嗯嗯， 因為太多人去， 嗯、 太多多到係搞唔掂。 嗯， 咁嗰日講翻嗰個今次活動先啦。咁我哋原來去日本登山咧，我哋慣性都會填一個叫做登山證，即係叫做行程表啊。 嗯， 原來你登山嘅日數啦，去邊度旅程啦、嗯，全部都要填曬落去嘅。 嗯， 你有冇買保險啦？你有幾多個人啦？咩、嗯、名啦？聯絡電話啦？ 嗯， 咁入山前咧係要填嗰份書嘅。 係， 填好咗之後咧就交去啲山屋嗰個閘口度。 嗯， 一定要做嘅。 嗯， 香港可能大家冇呢个个概念啊。 系，因为我就咁上山，我搭巴士跟住就落车噶啦嘛。 但系人哋唔系噶，即系如果你万一过咗，你假设你我 planning 系五日， 嗯， 但系咧你到第十日都冇人出翻嚟，咁你就麻烦啦。佢哋会抄咯，佢哋会睇嘅。 嗯， 咁因为我哋又中间我哋 book 啲山屋嘅， 嗯， 我哋 book A 山屋、B 山屋、C 山屋咁，你 book 完之后咧，其实佢哋如果你取消咧，要打电话上去，哦，嗯、我个 cancel booking。 嗯。 啊！而家都好好啦，我發覺我哋進步咗好多。 嗯， 簡單英語 OK 喎。 係， 我 cancel booking，cancel booking 啫。OK，OK， 跟住 就十八 call，sixteen，cancel。 佢用名去，跟住就好簡單，因為佢有樣嘢好嘅，佢哋係唔收 deposit， 唔使俾錢先嘅。 嗯， 咁希望香港人嗱唔好搞壞個規矩嚇。 係啊，如果唔係到時大家麻煩啦，係啊。 係啊，即係我唔，大家可以一齊去玩，但係去嘅時候記住人哋，當你唔上去啦，你一定要打電話上去。 嗯。 话俾佢听，我系咩名 字？嗯， 我想取消嗰个 booking， 嗯， 即系取消预约啦。咁佢就哦 ，OK， 咁就得噶啦。 嗯， 咁佢就会放翻啲位出嚟。咁但系如果你唔打过去咧，就麻烦啦。 嗯， 所以大家记住，你去呢啲地方玩就跟翻嚟规矩。 系， 咁同埋 做个有公德心嘅人啊， 啱嘅，即系唔好做丑陋的。 系咯， 啊，真系唔得嘅。 等人哋一听到我哋香港人嘅时候，有 welcome 咁样。 都是的， 是的，我都想 即是 so far 现在都还是的，因为还有礼貌咯。讲起礼貌就继续上回山里面先，我们要雪地训练那些什么self arrest 啊，即系雪地削落嚟嘅时候，点样停制定自己啊？咁、 嗯、 去冰雪里面点攀爬啊？咁你会谂啦，咁高嘅斜坡点上去咧？冇楼梯嘅， 嗯， 又冇绳俾你掹住， 咁样啊？ 系啦， 唯有谂翻你当年喺太极同少林寺学嗰啲功夫。 啊！監製，我同佢拖佢出去。 聽聞太極有一招輕功叫中雲梯， 人哋啊，人哋 啊，你真係睇武俠小説睇得太多。 我哋換主持啊！你做乜嘢？ 我見細個睇劇集嘅時候，阿谷靖由襄阳城嗰度下啲都係咁彈上去嘅啫。 咁你冇咁冇輕功咧？ 我冇啊！ 咁我哋就唯有一步步踩上去。其實雪好得意嘅，你踢佢之後咧，可以踩個叫 platform 平台出嚟。 嚇、 啊！係啦。啲雪可以踩咗个平台出嚟， 雪我真系唔知道，我就系谂住雪咧就系你一路跑嘅时候一路有啲 飞， 系有啲鞋印一路印住喺度， 咁你就可以打斜咁又踩，嗰、那个叫做即系、那个叫做 platform step 啦，咁、 嗯、 我哋用叫 fun pointing， 即系前踢掌踢落去，嗰、那个鞋头前边踢落去， 咁你哋嗰个鞋头即系好似嗰啲安全鞋咁系特别硬嘅。 本身對鞋是硬的、 哦、 因為它裝個冰爪需要偏硬一點的、 嗯嗯、 是硬到香港你很少做得到的、 嗯、 那踢了之後就可以踩實個平台一個一個踩上去那我們通常就、有氣力一點的就前頭開路先、 嗯、 踩了個 step 即是你咯、 我和幾個同事一起輪流來啦喂頂不住好金的即是在地球上面可能看兩公里、 嗯、 但我們足足走了三個半鐘 哇！ 因為成四， 佢會唔會踩一腳跟住又跌翻半步咁樣噶？ 新手唔識咧，就會踢一半就跣腳， 嗯， 仲嘥氣力， 嗯， 咁倒不如你慢慢每一步踏實佢先， 嗯， 踏實每一步再上。 哇！呢、這個做人嘅道理咧， 係啊，冇錯， 好好啊， 你唔使急嘅，每一步踏實咗之後，你慢慢上一定上到去。 嗯， 如果你好急脆。冲上去两下线翻落嚟，咁你翻落两三步咪仲衰。 哦，咁所以嗱呢方面都有好多嘢分享啊！你下次又再同阿新年成日倾，因为今日够钟啦，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噶，大家记得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益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最紧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益璇璇仔。晨光第一线。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上7:08嘅时候啦，欢迎听众咧就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另外船仔都喺度。 早晨， 早晨船仔。咁啊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咧有悉心打扮过，已经翻工。虽然佢系做电台，但系仍然好俾心机着衫嘅。阿 N 喺度。 早晨，早啊，都唔系好俾心机啫。 我问问成栋嘢，你系最标志嗰个嚟噶咯？ 花少少时间啫。 系啊， 咁、个人打扮下都开心啲。 系嘅，系嘅，我系中意你呢一句嘅，即系打扮下咁啊，大家都睇到啲靓嘢，咁大家心情又好。 睇到我就好靓啦， 系啦， 喺个电台度行嚟行去，大家都会开心啦。 咁但系点解小白你会唔会都想试下打扮下咁样？ 我打扮咗噶啦。 有嘅有嘅有嘅， 佢嘅打扮咗就系同一日嘅牛仔褛咯， 都好似系， 系啊，即系一个礼拜都见到诶，佢同一件牛仔褛， 同一件嚟噶。 之前 Vicky 都系日都系牛仔褛噶， 佢都系同一件。 系啦，跟住佢呢排转咗做件粉红色 jacket 啊嘛，即系外套啦。咁点解咧？因为佢同我，佢发现咗原来同我的方向系一样，就系、是、因为我哋揸车翻工，架车入边有啲咩就日日都系嗰啲嘢。 所以穿嚟穿去就是那几件啦。 系，因为我哋六点咧，你唔会想太花心神。 都系嘅。 系啦，咁啊，即系除非我哋之后有工作，我就会摆多一套喺嗰度就可以睇。 都系嗰件万年嘅西装褛咯， 即系就咁笠上去就可以翻工。 系啊，系啊，系 啊， 啊，做男仔样嘢好就系以简单去到取 胜。都唔系 噶， 女仔都可以简单。 女仔都可以简单，但你今日都唔简单。 我寻晚衬定噶啦，因为今晚要去食饭饭啦。 系咩？ 系啊， 咁开心啊！ 系啊，系啊，所以就琴晚 有冇话要同边个啊？ 同朋友咯。 哎呀， 系啊，朋友， 朋友，朋友，食得开心啲。 我会噶啦，会噶啦。 系啦系啦，食埋嗰份， 我会食多啲噶啦。 好，咁啊，今日夜晚食饭就开心啦。咁但系无论几时都好，都要留意住交通嘅情况嘅。咁而家出边 O 唔 OK 咧？ 暂时咧，现时就有一宗交通意外喺龙翔道啊，咁位置就系、 主要干道喎。 系啊，就系龙翔道观塘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咧，现时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咧都开始车多噶啦，就未话系好挤塞嘅，但系咧都车。多，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啦，或者可能就改搭港铁啦。如果系需要翻工嘅市民，咁另外提翻大家啦。咁隧道情况方面，咁主要咧就系狮隧出九龙 有啲塞喎，好似 系啦，开始都车多啦，入口车多啦。咁、其余各区暂时都正常嘅。咁路面情况方面咧，就新界区啦，都系啲恒常少少嘅车龙啦，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墟咧都开始车多啦。咁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仲有其他嘅封路措施咧，提翻大家嘅。咁就系尖沙咀加兰围系有路面下陷，加兰围近住加连威老道唯一行车线系封闭。仲有呢个沙田沙角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救世军田家炳学校快线封闭。同埋咧新良潭咧系有工程嘅，新良潭路近住降下坳烧烤场咧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大家经过咧以上嘅路段咧就要留意翻啊。 系啦，咁啊平时你。就算讲呢个新良潭路咧，我都觉得即系都唔紧要，唔系主要干道啦。咁但系今日朝头早都温馨提示啊，咁啊各位嘅听众，如果你系中意喺嗰一带咧，就谂住即系驾驶嘅话啦，咁啊系啊，因为佢条路咧有少少改动啊吓， 系 啦，咁啊都系合法车速就时速50公里嘅，咁、千祈就唔好超速， 唔好超速， 唔好越线 系最紧要 的，系啦，亦都唔好越线， 翻到屋企。 啱啊！呢啲句真系好好啊，安全翻到屋企啊，可唔可以开开心心啦？好，咁啊，有啲咩同我哋讲下咧？交通上面嘅。 就是嚟緊6月2號呢，大埔公路呢就有個擴展道路㗎嘛，而家擴展到第擴展咗、擴展到有第三條行車線、大埔公路沙田段啊，就是近沙田鄉事會路嗰一頭，咁呢而家就會有個擴闊工程啦，就去到尾聲㗎啦。6月2號呢星期日就上水方向呢就會先開放至三線行車。 要過幾日咗 喎。係啊，就係、過幾日。 即之前是两线啫嘛， 系啦，而家去到三线 、 就是6月2号嘅星期日， 系 咁另外 等咗咁耐， 终于等到啦， 終於整完啦！ 希望可以改善到嗰一帶嘅塞車情況。 係啦，嗰段路咧就棘下棘下，有陣時咧之前整路嘅時候又要哇扭左扭右扭左扭右，我避咁樣。咁啊，而家就 好心動啊！左先右避。 系啦，咁而家就直去咯，三层车线往上水方向先啦吓。 系啦，咁之后咧，相反方向啊，九龙方向咧就要去到六月23号， 咁远 系啦，先至开放三线行 车，21日啫， 慢工出细火，慢慢嚟啊，系啦，咁可能都要睇下嗰个交通流量啊，或者睇下嗰个情况，佢哋使唔使再改善啊？可能就可能六月23号可能可以系处理得更加好嘅，有机会系啦，咁所以就系六月2号啦，记住呢两日啦，六月2号同六月23咧，咁就会开放至三线行车嘅。咁仲有啲旗下嘅工程咧，就会喺啲非繁忙嘅时间就会做噶啦。咁到时可能有啲临时嘅交通安排啦，喺凌晨时分，咁到时大家就留意翻啦。 系 系啦，咁所以都系一件好事啊！ 好事， 啊、道路扩阔咗， 啲路咧一整好嘅时候咧，就大家即系各位驾驶人士咧就要望清楚，系啦，佢嗰啲行车线啊，或者地上面嘅虚实线啊，呢啲咧就可能会有所改动嘅。 系啊， 咁所以咧就大家都系要望清楚，跟住先至驾驶啊吓。 系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 请讲 一讲先，就系、是、湾仔交汇处咧，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近告士打道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咧都稍为车多咁，大家注意翻啦，就系、是、湾仔交汇处嗰边嘅，系啦，大家就要留意翻呢一个路段啦、有需要就可能改搭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啊，例如港铁啦。 嗯，好，知道晒。 嗯， 唔该晒 N 嘅，冇其他啦嘛。 好啦。 好，唔该晒。咁而家出边咧就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紧啦。咁啊，叫咗都恩恩地嘅船仔出咗去睇噶啦。一号戒备信号应该未吹得足佢住嘅，系唔系咧？定系出边都已经大风咧，船仔？ 唔大风啦，当然一号戒备信号就还好嘅，只系得少少嘅微风。咁、反而咧而家就冇乜落雨，但系个天气咧，因为今朝早都有落过啦、都系湿湿立立嘅，同埋个天咧，我 feel 到系都好大嘅乌云向紧我哋去前进噶啦，系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咧，我自己习惯咧就唔系大遮嘅，成日都我系中意唔知乜落雨，我中意着风褛啊。 嗯，咦，你都系嗰啲干湿褛啲 friend 嚟嘅，可能好有潜质、啊。 是啊，真的是方便，因为你就算是即我当是纯粹落一落车之后即刻去返室内啦。咁但我又开遮山遮好似有啲麻烦。咁如果我是有件风褛有顶帽呢，咁啊粒一粒咁啊即刻去到嗰个安全嘅地方或者即刻除返低咁样，我又觉得方便啲。咁当然啦，冇嘅话穿返一件普通嘅雨褛，又或者是直接带遮都系一个 OK 嘅选择嚟嘅。 系啦，咁啊，即系落雨啊，千祈唔好揼亲啦。咁啊，最惊系有阵时，譬如喺呢啲，即系话就话一号戒备信号，可能突如其来无啦啦，系一两秒嗰啲风又劲得滞咁样。 系啊， 吓，通常都有。 系啊，哇，通常都会咁，同埋甚至有时会突然间好大雨咁样啦。 系啊。 咁所以咧，譬如大家讲起大雨，一定系会谂翻起之前我哋有个世纪大雨啦。 系。 咁所以咧，其实原来嗰阵时啦，吓，讲紧嘅极端嘅天气咧，系打破咗三个雨量嘅纪录嘅。 系。 分别咧就系打破咗1884年啦嘅最高一小时、最高两小时同埋12小时嘅雨量嘅，咁、所以咧，亦都系因为咁样嘅缘故啦，多咗好似好多呢啲可能会有极端嘅落雨情况出现，咁、所以咧，天文台决定咗啦，喺2024年嘅雨季开始咧，就会加强叫做暴雨信息嘅发放嘅， 系， 尤其是系咩咧？当嗰个量落雨嗰个量系多过系黑雨嘅时候，佢会特登再出过啲 notice 嘅。 哦， 譬如系啦，有两种嘅。咁第一个就叫做大暴雨，咁、就系指咧一个钟头嘅雨量系超过咗100毫米嘅雨势嘅。咁即系点咧？我想象下就系红色嘅暴雨警告信号嘅两倍。 哇，劲啊！呢、這个系。 系啦，因为咧红色暴雨信号就系超过咗50毫米，咁你大暴雨就超过咗呢个红色暴雨警告啦。咁另外咧就系特大暴雨啦，咁就系换言之就系超过咗黑色暴雨信号嘅两倍啦。 嗯，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佢系你见到啊，见到大暴雨或者见到特大暴雨咧，都最好留翻喺室内啦。应该大家都系有啲礼计噶啦，出街嘅时候。 系啊，最紧系嗰个鞋咧，你知。有陣時即係落雨嘅時候咧，鞋係好容易一定係首當其衝會濕曬啦。咁所以咧就著翻啲水鞋。咁甚至乎咧，我自己嘅方法咧就，我冇水鞋，我得拖鞋嘅啫。咁啊著住拖鞋，咁啊情願咧就孭住對波鞋。 咁出去就有即係去到乾嘅地方嘅時間咧，咁先至即係失禮都少少啦，就換咗佢咁樣。咁但係大家諒解嘅，你見到咁大雨，咁你嗰對鞋你浸完之後，你都即係霉曬臭曬啦。 係啊，又要可能除翻對襪喺度晾乾翻，喺 office 或者係學生們喺學校都覺得好麻煩，有啲尷尬嘅。 啱啊！ 所以如果係咯，著對涼鞋咯，或者係我，但係我自己都係中意著翻對波鞋嘅。 係啦， 除非真係好大雨啊，即係講緊係嗰啲特大暴雨，我都會著拖鞋。 冇錯。 如果普通咧，有時我覺得波鞋好似仲舒服過普通著對涼鞋。 會㗎，會㗎。好，咁今日我就同各位聽眾睇睇天氣啦嚇。咁大致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同埋幾陣雷暴，稍後雨勢有時頗大，最高嘅气温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吓。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注意啦，一号戒备信号咁啊，都系现正生效。咁啊，出边咧，其实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2至3，低水平嚟噶。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啊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啊，佳哥咁开心啊，好啦，咁啊可以咧就继续问一问啊，因为即系上个星期咧咁啊讲开呢、這、一个，我而家都唔知道应该点样称呼嘅九龙城寨定系九龙寨城，九龙寨城系嘛？ 旧名九龙寨城啫，九龙城 系啦，旧名我哋用翻旧九龙寨城嗰个位啦。咁因为即系都系电影嘅出名，咁啊亦都见到会唔会即系有啲同旅游有关嘅事情发展啊咁样。 嗯、 好啦，咁但我都想再了解多啲呢一个嘅地方嘅。咁呢个地方我哋上个星期就讲过佢起楼点解起到咁密质质啦，冇阳光啦，咁入边嘅生活咧其实都系辛苦嘅。咁入边环境又系咁样嘅。咁但系入边，我戏入边咧，电影入边咧，就梗系有好多英雄嘅故事发生啦。现实世界啦，咁又会唔会真系有一啲英雄或者传奇人物曾经又真系出现过 嘅 咧？ 我识得嘅朋友里边咧，真系有一位咧就好出名嗰啲人物咧，一个传奇人物嚟嘅，一个传奇人物嚟嘅，佢系一个咧咩咧？一个我哋叫做神功嘅师傅啊，神功咩叫神功咧？ 茅山术， 听过都系个咩茅山啊， 哦、 六壬啊，嗰类嗰啲民道民间宗教， 系民间宗教， 民间宗教嘅师傅， 系 佢嘅名叫胡蓉啊， 系 嗱胡蓉，咁呢个胡蓉咧，如果你讲即系同嗰啲学开呢方面嘅嘢嘅朋友讲咧，都知道呢一个咧系一个香港系大宗师级嘅人物啦，即系如果你打功夫有个咏春有个叶问，咁学神功咧。就有個胡蓉 咁、哦、樣嘅， 咁嘅等級的， 咁、哦、啊真係大師級咯喎！ 係啊，非常勁抽。佢根據佢啦，佢個後人嘅傳人講， 嗯， 佢喺香港教呢、這個咁嘅呢啲咁所謂嘅神功法門， 係 起碼有80,000個弟子度 哇！ 起碼有80,000人啊！ 咁真係好誇張喎、 啊，唔係噏出嚟 㗎，係 計到嘅，因為唔知佢計得佢啊，佢教咗十幾年。每年咧就开几多班，同一时间开几多班，每班最高有几多人，咁系咁计到出嚟啊！ 哦，真系有数嘅呢啲就 系有数噶，因为咧佢啲弟子嗰阵时系帮佢啲系助教嚟噶嘛，咁佢计计话都有成80,000到70,000嘅喎，咁样嘅。 嗯， 咁当时候咧呢个胡蓉咧，佢第一件事咧，佢本身系客家人嚟嘅。佢咧就都喺上世紀中咧就落咗嚟香港咧就揾飯食嘅。咁大陸人揾食啊嘛，咁落咗嚟香港揾飯食咧，佢原本佢係邊度人咧？佢就喺惠陽啊，即係惠州嗰邊咧，惠陽人嚟嘅，啲客家，咁係打石嘅。嗰啲人咧，即係嗰度嘅地方咧，就最出名就係啲打石嘅石匠啊，即係三行工人啦。咁落咗嚟之後咧，佢初頭都係打石嘅，咁所以佢有個花名嘅，叫做打石佬。 哦，咁样嘅， 你出去讲打石佬，反而多啲人知道， 系咩？ 系呢、這个呢个名好犀利嘅。 打石佬， 打石佬系啦。咁佢话打石佬，咁啊，甚至佢入咗当时嘅嗰个打石工会嘅，佢、 嗯、 系做咗后嚟做咗监事长嘅。 哇，做到好高、啊， 即系佢嗰啲系嗰啲即系一辈分好高嘅人物啦。咁做一个监事长嘅角色，咁咧佢后嚟就当然就冇打石啦。咁、 嗯、 就变转咗咧，所谓嘅佢叫做开馆啊、 嗯。 开馆即系意思即系咧，即系开班。今日我哋用叫开班。 嗯 开班就教啲所谓嘅神功法门嘅一啲咁嘅嘢咯， 系 咁咧呢种所谓神功法门咧喺道教里边咧系属于附录派，附录或者佢系冇科仪嘅，冇经书嘅，亦都冇话一啲咩朝贺嗰啲咁嘅仪式，乜都冇嘅。佢最重要就系一啲念咒语啊，同埋啲写符。 哦，佢認為呢種嘢，佢哋相信呢種嘢嘅。咁呢種嘢咧就由係客家人帶落嚟香港嘅。 嗯。 咁所以阿胡蓉咧，佢本身客家人嚟噶嘛。 嗯。 正正佢喺鄉下就學過呢啲嘢，落到嚟香港之後咧，就用呢一門咁嘅嘢咧，就作為佢個揾食啦。 哦，唔該，即係你話係民間宗教啦，但係同道教係有關係 嘅。好多學者研究嗰啲。 哦，咁樣嘅，好啦，嗱，咁啊呢一位就當然係喺呢一方面就宗師啦咁樣。 係啊。 咁佢都係喺呢一個九龙寨城入边活跃， 系啊，佢落咗嚟之后咧，初期梗系四围去啲矿场啦，咁、 哦、 后嚟慢慢咧就开始教学生咧就有成绩啊， 系， 咁啊所以就揾啲大啲嘅地方咧，咁、就再去教啦，咁、佢就喺九龙寨城，入边咧就买咗一层楼嘅，我记得应该系十楼，唔知系咪十楼嚟，一边等楼我唔知系有名嘅，不过我谂唔起突然间，十楼啊，咁咧就每晚咧就喺。嗰十樓嗰度咧，你嗰啲樓係冇 lift 噶嘛？嚇！喺上邊咧就教功夫啊！我佢要教功夫，教功夫。咁、一班有幾人咧？四十人。係。四十人，咁一上堂咧就逼到咧出門口樓梯上天台。 係咯，我都喺度諗緊，你四十人咁誒，斷估佢嗰個位置都唔會話真係好大啦。 總之一上堂咧。就逼到出門口，跟住一路喺樓梯行上天台噶啦。 哇！咁又係上天台可以睇機場跑道咯喎。 因為天台先有光啊嘛。 係喎、哦，係啊，呢個都係一個原因啊。 係啊，所以點解成日咁啲人咁講，即係咁強調九龍城寨嗰啲屋嘅天台，因為下邊黑掹掹，之後上面已經有光啊嘛。 嗯，就好似即係去到第二個世界咁樣啊。 係啊， 入邊一片天咁樣啊嚇。咁 超越地啊。 係啦，係啦。 咁咧就排隊就排咗上。佢咁誇張㗎，所以佢當時咧，即係而家同嗰啲而家佢嗰啲做佢啲弟子都老人家啦，即係講翻佢當年佢哋學嘢嗰陣時候咧，都好多古仔咁樣 咯。哦，咁佢就係其中一位嘅傳奇人物啦。咁仲有冇其他又或者係有啲特別嘅事情喺入邊發生過咁樣嘅咧？ 胡勇咧就佢啲古仔都係教功夫啊咁樣嘅啫，都係即係做譬如佢做好仲有一樣好得意嘅嗰陣時咧，佢哋會做所謂嘅咩嘅叫做祖師飯㗎嘛。佢嗰門叫茅山啊嘛，咁佢有個叫做茅山獅主誕，茅山獅主誕係農曆嘅三月初三，咁相信咁做獅主誕咧，咁就要即係、就是、要去呢、這、一個擺酒啦，擺酒啦，咁由於佢太多朋友同埋弟子啊，咁咧就要租間酒樓咧。以前啲酒樓咧係成層樓嘅，二三四樓咁樣噶嘛， 嚇、啊，即係幾層樓咁樣 嘅。嗰個八號啊，八號酒樓，而家冇咗好多年噶啦、啊，就係喺而家嘅九龍城最出貼住曬之道咧，嗰度咧就有啲咩有間咩竹園海鮮酒家，而家已經拆曬噶啦，嗰棟樓而家拆緊嘅，就係嗰棟樓啦， 就係嗰度附近哦，咁樣。 嗰棟樓咧，以前佢叫八號酒樓，係二三四樓嘅，咁佢咧擺酒就要擺二三四樓啦，但係都唔夠， 係 擺頭位同二位。 哦 是放在頭位和二位啊，咁你可想而知幾多人去幫，幾多人去捧場？ 哇！真係好嘢啊嚇！呢個真係其中一位傳奇人物就喺呢一 個。真係好傳奇人物，呢個好犀利噶，好多古仔噶，同埋包括當年嗰個宋王台都係宋王台開山，佢都有個傳奇喺度嘅。 係咩？ 係啊。喂，夠時間先，夠時間。 夠，講埋呢個，嚇。 嗱，當年咧宋王台嗰個山咧，嗰個叫聖山啦，開山嘅時候咧，咁啊就。當時開山就係日本人開噶嘛，因為佢要削平佢嘅擴建呢個嘅機場嘛。 啊、 好啦，但係上面咪有嗰嚿聖石嗰嚿石頭嘅宋王台嗰嚿石。 我好似有啲印象嗰嚿石頭。 冇錯啦，嗰嚿石咧，當初日本人開山嘅時候咧，係冇鑿到好似而家擺咗宋王台公主咁樣四四方方嗰度堆嚿豆腐咁樣嘅，唔係㗎，係成個石頭將佢推，即係成個山冧咗，咪推咗落地下度掉埋一邊咁嘅啫，唔理佢嘅。好啦。咁但係後嚟啦，和平之後啦，咁要起宋王台公園啦，咁嗰個咁大嘅石頭咧，咁啊當時嘅政府咧，即係咁啊，就覺得哇，好似就阻定啊，同埋可能美觀啊，唔方便啦，咁啊就揾啲工人咧，想將佢鑿到四四方方，好似一個碑咁樣咧，就擠喺個公園入邊，就俾人憑照，即係今日而家見到嗰個樣啦。但係嗰個石頭咧好古怪啊，佢鑿嘅時候咧，嗰啲工人咧。一路做咧，接连受伤啊！ 咦， 系啦，无端端受伤， 系 无端受伤，搞到冇工人肯接， 系 冇工人肯接，咁冇工人好接咧，即系你即系所谓凿石啊嘛，咁即系打石嘅事业嚟 啦，咁就揾打石佬啦， 冇错啦，后嚟咧就传到去 打石工会啊。咁阿胡蓉系监事长嚟噶嘛？咁当时候咧，胡蓉咧就落去啊监场。 系、 嗯。佢话嗰啲工人都话要阿胡师傅喺现场监场。 系。 佢哋先敢开工。 哇！ 咁胡师傅开。胡師傅佢唔落去監場，因為佢有咩？佢認為佢有嗰啲神功法門啲嘢啦，喺現場可以鎮壓住啲古靈精怪嘢啊。咁所以只要阿胡師傅喺現場，我先肯開工。 嗯、 胡師傅唔肯場，我唔開工嘅、 啊。 所以咧，而家有一張相嘅，就係政府香港政府檔案裏面嘅相片嚟嘅、 嗯， 就係、是、咧。见到一班工人坐咗喺一个已经凿开咗嘅嗰个送黄台石上边，一班人咁坐，有啲坐，有啲企喺度啦。其中最侧边有一个戴毡帽、黑色，好似嗰啲以前嗰啲咁嘅探长咁嘅人物咧，嗰个就系胡蓉师傅嚟嘅。 哇！ 系好多人知啊，以为就系一幅咁嘅作扫望台嘅相，其实里面其实影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像。 哇！所以呢啲嘅每一张相咧，可能我哋即系就算去到佢啲档案室入边睇咧，我哋可能就咁揭嘅啫。但系每张相都有一个好大嘅古仔喺入边啊。 有啊，咁所以如果你当时嗰人唔写低个古仔，或者佢唔识嘅咁啊，唔知道漏咗咯。 哦，咁啊系啊，咁啊失传咗啦呢个故事。不过呢啲故事咧，其实真系听起上嚟咧，真系好戏剧性啊。咁但系我谂当其时嘅人咧，其实因为佢哋亦都系要维生啦，同埋佢哋亦都有自己嘅工作啦，咁、 啊、 所以呢张相对佢哋嚟讲咧，系有另外一种嘅味道喺入边啊。 系啊，咁呢啲你唔系当事人啊，亦都唔系嗰班人，你人唔会知嘅。 系感受唔到。 因为当时我开个工地咁样啊嘛，系嗰啲工人留翻出嚟噶嘛。 系咁啊，所以我哋今日见到嗰嚿石咧，原来都有咁嘅故事喺入边，又同寨城有关，亦都咧系同嗰啲凿石嘅故事又有关啊吓。 同个九龙城区有关。 系啦，系同香港嘅故事都有关啊。咁下个星期又揾阿佳哥讲下其他故事啦。 OK， 唔该晒佳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喺过去几个钟，位于南海北部嘅热带低气压向北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但系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那个热带低气压喺今朝同本港仍然维持超过250公里距离，同其相关嘅强风未普遍影响本港。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预料那个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稍后有可能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视乎它的强度变化和本地风力情况，在下午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以色列军方对位于加沙地带和埃及之间称为费城走廊的军事缓冲区实现战术控制之后，加沙南部城市拉法据报遭到猛烈炮弹攻击。法新社引述目击者报道，拉法中部和西部发生战斗，东部一个援助物资仓库附近遭到轰炸，造成至少五个人死亡。位于汉尤尼斯的纳塞尔医院就说，接收了至少四个在拉法西部轰炸中遇难的死者。目击者又说，以军在拉法东部拆毁多座建筑物。以军星期四晚说，自今个月7号在拉法展开军事行动以来，已经击毙大约300个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为期两日的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会议聚焦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监管与治理，以及人工智能在教育、健康、金融、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应用议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视像致辞说，人工智能正是改变人类的世界和生活，亦都可能改变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游戏规则，但是要将人工智能的潜力转化为现实，需要人工智能减少偏见、错误信息和安全威胁。他强调，全球需要协调建设安全、包容、人人可及的人工智能。 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早上7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50公里，即是北纬 18.9 度、东经 111.8 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在过去几个钟，那个热带低气压向北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本港方面，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但是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那个热带低气压在今朝同本港仍然维持超过250公里距离，同它相关的强风未普遍影响本港。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预料那个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稍后有可能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视乎强度变化和本地风力情况，在下午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几阵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家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Ann 先提翻你啦。咁提翻你几个坏车同埋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先讲湾仔交汇处啦。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近住告士打道咧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车龙咧都堵塞翻去红隧管内噶啦。而龙翔道咧系有两宗交通意外噶。咁先讲系去观塘方向，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龙翔道观景台，而反方向龙翔道荃湾方向近狮隧桥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都去到虎山道桥底噶啦。咁而清泉路是有车辆着火，即是青衣北桥是有车辆着火，去青衣方向近处海滨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的龙尾去到清泉路近住嘉里货仓。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去港岛的车龙到游丽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到果栏，旧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德望学校车多，龙尾去到飞鹅山道。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龙尾是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车龙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都开始车多噶啦，龙尾接近科学园；而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到万公屋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温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电话、短信或电子平台得知结果。在1月28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5号至6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7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 Hello，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点解想做 DJ？ 因为由细到大都好中意音乐啦，而且自己一个人听音乐好闷噶嘛。将中意嘅音乐咧，同大家一起分享，介绍俾其他人，人哋又中意啦，嗰种嘅满足感咧，真系好大噶。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ilton 潘思聪 Lester 洪少贤陪你走进美妙的法语世界。 法文入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在70打后呢是会20进制这样行的，譬如71叫做 71, 一路去到79呢就是 79,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60加10加9。 逢星期日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爱情不但令人自我沉醉，更会因爱之名做出种种疯狂行为。女大学生恋上已婚医生，为爱情不惜一切，甚至杀人。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日上映法国爱情惊栗片《天使爱过界》， 由法国女星柯德利塔图主演。 星期日晚9点35分，港台电视31。 7:4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27度气温，相对湿度94%。好，直播室入边阿 O 同小白讲下唔同嘅运动项目嘅一啲新资讯先啦。小白交俾你讲先。 体育嘅当然要讲啦，因为嚟紧系欧联啦。不过咧，先讲讲咧就系何诗培。 哦，好。 咁啊，香港泳手啊，泳后添啊。咁啊，何诗培咧，咁啊，其实佢继续咧保持住不败啊。咁啊，星期四凌晨嘅时间咧，亦都喺呢一个环地中海游泳系列啊。 系。 咁啊，巴塞隆拿站嘅100米自由泳决赛，哇，以轻松以52.76咧就夺得冠军，咁啊连同咧就几日之前喺法国第一站嘅三金啦，即系100米同埋200米嘅自由泳、100米嘅蛙泳，其实佢已经系代咗4金。 哇！连续两站攞到咁多牌咧，都唔容易啊，嗬，系咪啊？ 就是、最紧要咧，系我觉得保持住佢喺呢一个嘅信心同埋状态， 直入边度？直入巴黎奥运。 巴黎奥运已经5月31日啦，保持状态咧，对于运动员嚟讲系最重要嘅。 冇错，冇错。 系啦，咁啊，当然系希望佢繼續加油，但亦都唔想俾好多嘅壓力佢。我淨係希望佢保持住呢一個狀態，即係好似香港嘅劍擊隊咁樣啦。咁亦都有問翻佢哋到底點樣去備戰啊。咁啊，見到張家朗亦都係話到希望係有一個最好嘅狀態，即係港隊係一個最好嘅狀態。咁啊，亦都可以衛冕咁樣。咁如果你話係女子隊方面咧，咁啊聽到佢哋嘅心聲都係話希望去享受呢個比賽咁樣嘅、 享受最好就篤埋塊牌翻。 咁啊，梗係啦。 到时咧，再有啲新嘅消息，再同大家 update 一下咧，巴黎奥运嘅战线啦。 系啦， 今日同小华讲下啲最值钱球员先。 嗯， 咁啊，有个研究机构啦，即系瑞士嘅著名体育研究机构咧 ，CIES 咧，中文亦做足球天文台啊，吓咁啊，就选出咧世界最有价值嘅球员。嗰价值咧就唔系话即系佢踢波踢得好叻啊，系最值钱嘅球员啊，吓。咁最值钱嘅球员根据乜嘢去衡量咧？球员嘅表现啦、实力啦、合约啦、商业效益啦、年龄啦、因素啦评估噶，咁啊最后咧，哇真系咧，原来有啲钱咧系应该使嘅。我发现咧头10位嘅咧，全部都系啲著名球会，而且今年咧。 球会都有好嘅成绩。 嗯，咁皇马一定有啦，咁样。 皇马最多人系咯，皇马有三个，比利咸第一位， 系 第一位，第二位。 比利咸都系西甲最佳， 系啊，真系，所以佢系世界最有价值，系世界。 咁会唔会帮到英格兰队咧？咁样 唔知道啊吓，唔知啊。好，接住啊。第二位咧就系夏兰特啦，咁样咁第三位就系云尼素斯啦，第四位咧就系洛迪高高斯啦，都系皇马嘅球员。咁啊，其实头四位， 云尼素斯你睇佢个表现咧，哇，真系佢去到边度，佢真系见人过人啊！嗰种嘅气势咧，其实好强。同埋咧，我觉得即系头先你呢个 chart 上面咧，净系数咗几个，我已经系感受到其中一样嘢，就系嗰、那个除咗头先阿欧讲嗰系列嘅带动之外，譬如经济啊或者嗰样嘢咧。其实是他们本身作为球员，他可以带动整队的球队的气氛。 是啊是啊。 那个扭转气氛这个气势呢，其实有时的确是由一两个球员去到带动，而他们就是那些 key person。 咁当然啦，他们在锋线的球员入波最容易带动到、叫做前锋线的能力，直以至整队球队的气氛。第五位呢就是菲尔科顿，第六位呢就是沙卡，就是阿仙奴那位的球员。哇，嗱，我就咁呢数到头六位啦、其实发现呢好多都是效力英格兰。难嘅，即系譬如你头先有讲比利咸啦、科顿啦，同埋沙卡啦，其实你嚟紧欧洲国家杯咧，今年咧我自己对英格兰咧，我有机会睇高少少，因为从来咧我都系喜欢意大利嘅，即系如果喺欧洲国家杯入边， 哦，竟然系啊， 系啊，咁多年我都几中意睇意大利波啊，系啊，佢哋有一种有趣嘅攻守兼备喺当中，同埋我自己中意睇防守多啲，其实即系因为入波有阵时好刁钻嘅入波，喺过去自己细个嘅时候。头十年你都睇晒，卡路士射罚球点标准，好睇啦，系咪先？嗰啲二 L 三 L 嗰时，罗纳度、罗纳尔多嗰种，即系貌合神离啊，即系好似福至心灵啊，即系好似已经估到你会走去边。 系啊，嗰、那个真系落场嘅默契嚟嘅。 系啊系啊， 你夹几耐咧？其实其他人都夹唔到。 嗱，斯朗拿度经典嘅欧联倒挂，你记忆犹新 啦。系啊， 好啦，咁啊呢个战神，即系伊巴谦莫域。半车身抽射，有冇人可以复制到？我就睇唔到有人复制到啦。吕布级嘅演技演绎， 你行近啲佢都惊俾佢震伤，因为佢第一佢身形已经高啦，第二佢系咩啊？佢黑带嘅王牌嚟嘅。你谂下一个咁劲嘅人，你俾佢松针即系松一下，你真系呕血啦。 同埋咧。伊巴咧讲多两句，佢嗰个虎尾脚入球咧， 系啊，好夸张噶， 得佢先做得最靓仔嘅， 真系功夫嚟嘅嗰啲，其实根本就系、 功夫出 球。所以佢根本就系点解话佢系黑带？其实因为佢学埋呢啲啊嘛，佢就将两样嘢就融埋咗一齐。 系啊系啊， 真系犀利。 喺咁嘅前设底下，我就觉得啊，嚟紧即系自己长年渐长，可能中意睇防守足球多少少咁样，因为最靓嘅入波可能自己后生都睇过一啲。咁当然唔系话依家非科顿啲入波唔靓，唔系话夏兰特啲入波唔靓。咁又真係冇嗰陣時嗰種啲球員咁技巧， 係啦，係技巧性。 夏蘭特入嚟入去， 同埋咁華麗啊， 係啦， 華麗， 即係可能啦。依家講求嘅就係實用性高， 你夏蘭特都係坦得咁衝入去㗎，其實永遠都係， 或者頭頂腳踢空中霸王咁樣，即係跳到十樓咁高，跟住一嘢就頂入去，咁就頂死角入波。我唔係否定佢嘅能力，我只係覺得喺個腳法嘅秀麗度，同埋咧喺啲入波嘅華美度嗰度咧，我覺得啊，舊時啲球員係幾霹靂，譬如你好似。旧时碧咸七旋斩咧，佢个斩波动作个完成度系相当优美 的，系啊， 即系佢教我哋挫手斩波噶嘛， 新史式嘅踢波， 系啦，嗱，旧时斩波，咁你斩角球咪斩角球咯，边线出波咪边线出波，啊，佢唔知点解要挫一挫只手， 只左手咁样， 跟住只个人咧好似已经侧侧地咁样，攞翻个平衡，跟住斩，哦，你又觉得佢由斩波嗰一刻个动作都系。好优美 的，啊，都真系好靓仔。咁而有阵时睇翻，即系以前几多条烟嘅皇马年代，你碧咸斩波，佢好多时咧，佢最恐怖嘅地方就系咩咧？佢斩波实在斩得太准。 系啊， 你基本上你已经系望住个球员，佢会行到去嗰度咧，个球员只系需要做一样嘢，佢就继续跑。 系啊， 个波就已经会喺佢前边到咗嗰个位。同埋佢最犀利就系有阵时佢除咗斩波之外，佢波落咗地之后咧，佢会 hold 一 hold，即系等个球员好攞啲啊。 系啊， 即系佢唔会仲系落住上船，等落弹咗地你再追啦。佢冇噶。 系啊， 弹咗 地之後咧，佢就已經可以好輕鬆攞咗個波。 係好認同小白講嘅，即係碧咸啲全球預判咧，預判得好好。譬如佢知道奧運仔係有速度跑得快，同埋仲有咩啊？嗰陣時啊，貴臣講啊，個奧運仔咩跑得快有速度，同埋我唔記得錯咩？總之三個形容詞都形容同一樣嘢，就係夠快咁樣啦。咁啊，所以佢嘅預判佢可能斬波嘅時候都會比呢個米高奧運可能前少少個波。咁因為佢知道奧運仔會跑得到， 等佢可以甩開啲後防守球員， 同埋佢推第一下已經過咗個後防球員，第二下。Second touch 已經係起腳射波，咁即係呢個就係好嘅叫做隊友可以有啲好嘅傳送啦。咁啊，所以我頭先講話呢個最值錢球員咧，頭嗰六位咧，好多都係嚟自某一啲嘅國家啦。咁啊，有冇機會令到遲啲歐洲國家杯令到佢哋嘅增勝決心或者增勝嘅本錢高一啲咧？未知之，咁到時就知啦。 其實今季嘅歐洲國家杯咧，我反而我自己個focus 咧，真係會喺翻英格蘭隊。我諗最主要原因唔係因為我捧佢，係因為其實你見佢哋無論英超嘅球员是几贵啦，定还是各样嘢啦？你觉得佢其实佢哋英格兰队咧应该会有更加好嘅成绩嘅，但系无论系世界杯定还是欧洲国家杯，你 次次都争啲系咪？ 次次都争啲，次次争啲。咁我反而系有一个即系故事性想睇落，到底呢一队嘅球队今季咧或者今届咧，其实佢哋嘅人脚咧。都幾好喎， 係啊，同埋冇乜球員受傷， 係啦、啊，咁會唔會可以藉住呢樣做得更加好嘅成績咧？咁可以，其實佢對上一次攞冠軍咧，都要即係要睇翻啲歷史書啊！ 我同你未出世咯。 系咯， 系啊， 但系佢哋其实你谂下，佢联赛最贵嘅，佢啲人啊，各样嘢其实都系好好嘅，但系就系攞唔到。 但系慢慢重建啦，我觉得每样嘢都慢慢重建啦。咁啊，西甲都好叻噶嘛。咁但系西班牙同埋德国嘅足球，佢哋嘅国家队都有少少滑落嘅迹象嚟嘅。咁可能呢个都系世界嘅足球潮流啊，即系引致到啦咁样。好啊，咁啊转个角度，同小华可以讲下呢一个咁啊。呢个世界女排大奖赛咧，咁啊去到澳门站啦，朱婷啦就归队啦。咁我自己都幾喜歡睇中國女排嘅，尤其是舊時成長年代啦。咁啊，我就睇邊個大嘅啦，就係睇孫悦啦、賴亞文啦呢啲大國手大嘅啦。咁啊，郎平教練亦都好出色嘅帶領啦。咁啊，今陣日你如果睇到中國女排，一定要睇咧呢一位球星級啊嘅隊長啦，就係咧朱婷啦。咁啊，朱婷之前有啲情緒困擾啊，咁啊困擾完之後咧，依家就 come back 翻去中國女排嗰度效力啦。咁與此同時就係、是。有啲媒體就講話，喂，朱婷點解打咁少嘅？喺 一分鐘啫， 喂，咁唔受傷都重要啊！你諗下，世界女排大獎賽都好重要，奧運金牌更重要啊嘛！即係成日都話我哋中國嘅女兒啊，中國女排啊，就不能輸噶嘛！即係喺個排球場上，因為。太熱血啦！嗰種演繹，我記得喺里約奧運以至係東京奧運咧，其實真係中國女排拼到最後嗰個力量。咁當然啦，即係排球嘅世界，有好多評述員都帶動到香港嘅朋友好中意中國女排咧、因為好刺激嘅。其實評述，但我最記得雷 Sir 咧又創作咗一啲字眼咧、即係評論排球嗰個雷 Sir 喎，唔係我哋平時講PRM 嗰、 講 PRM 嗰、譬如嗰啲。打波啊咩为啲食叉烧 即係好易过借火，即係可能喺啲网前球、其实你过咗少少，跟住人哋一嘢就揼落去揼三米，咁你咪俾人哋食叉烧、即係好多呢啲唔同嘅演说呢，令到成长嘅时候嘅我呢就好着迷啊对于排球。咁放心，即係世界女排大奖赛又冇甩香港嘅，嚟緊啦就会嚟到香港站啦。咁嚟到香港站，究竟你听住晨光第一线会唔会有机会、有机会可以了解呢个字最妥帖啦，了解更多世界女排大奖赛香港站呢，了解呢个字系主持人特登去讲嘅，咁点解无端你会有机会了解多啲呢，有冇机会入场了解一下呢咁样，未知字呀， 咁梗係留意住神光第一次啦， 咁到时再同大家去跟进下呢一方面嘅情 况。同埋睇个朱婷呢，其实佢虽然落场就一分钟啦，咁但係佢稳定军心嗰个效用呢就非常之大呀。咁嚟緊仲有今日呢其实亦都会对日本队嘅，咁6月1号呢就对泰国啦，6月2号呢就会对意大利队嘅，咁继续支持住国家队。 I was supposed to be sent away, but they forgot to come and get me. I was a functioning alcoholic till nobody noticed my new aesthetic. All of this to say, I hope you're okay. Taylor Swift 琴日咧，船仔喺节目入边咧就话听下 Taylor 嘅歌咧就可以预防老退化症系嘛？ 系啊系啊， 咁都系噶，佢唱咗咁多次佢呢只歌嘅歌名系啊， 干泥 系啊，好难唔记得噶系咪啊？我都就嚟入晒脑咯，将呢个名咁样咁啊，真系啊吓，咁啊船仔琴日就讲下老退化症啦，或者歌曲嘅结连啦，或者拍子啦，点样令到大家延缓衰老啦？今日有咩新嘅题目同我哋分享？ 今日咧都关音乐事嘅，不过咧就关追星文化事啦，系啦，唔知你哋后生嘅时候咧都追嘅，但系你哋追嘅时候最疯狂嘅追系几有几疯狂先？ 又唔 系 好追嘅，追都唔系好追嘅， 即系你哋会听佢嘅歌，买佢嘅专辑， 会去睇佢演唱会咯， 呢三样嘢咯。 但系都唔会话特登去即系抱住佢啊， 抱唔到嘅旧时啲明星啦， 系啊， 或者歌手咧，唔系成日出席咁多场合噶， 系啊系啊，冇乜特别公开活动。咁我最疯狂咪去日本睇佢哋演唱会咯， 咁好正啦，而家 系啊系啊，最疯狂噶啦。 咁啊，依家同啲追星，譬如睇 Taylor Swift 啊嗰啲一样嘢， 系啦系啦， 去澳洲睇嘅演唱会，或者去加盟之前咁样去咗新加坡睇咁样咯。 系，因为咧而家就讲紧有一间日本嘅公司啊，咁佢就系其中一个女星嘅粉丝啦，咁样，咁佢咧就好中意呢个粉丝嘅个社长，咁、但系咧。佢宣布结婚， 哦，於是即系女星宣布结婚， 系啦， 社长就不开心， 系啦，社长嘅心情一度低落，甚至无心工作已经去到，于是佢就发现哦，原来咧好多时候，如果系一啲粉丝嘅时候，可能嗰个人喺某个团体毕业啦，或者就结婚咧，个心情真系会麻麻嘅，咁、所以咧佢就选择咧推出咗一连串嘅追星福利啊，即系如果你本身系一个追星族嘅话咧，呢间公司就非常之适合你啦。讲紧系乜嘢咧？譬如第一点就系、你如果你想参加你偶像嘅演出或者见面会咧，你系可以请假嘅。你只要咧提早一个星期请假咧，甚至啊讲紧你有特集演出，你即日早退都 OK， 我照批俾你。 咁即系手头上啲嘢都揾边个做咧？咁样做做下嘢，哎，特集演出， 老细自己做翻啊？ 系咯。 嗱呢一个佢点样处理咧就唔知，但系你又可以，即系 at least 你可以请假。 佢系乜嘢业务向嘅公司嚟噶？ 佢就冇講佢係咩業務， 因為呢個都好關事嘅。你諗下，如果你係洗衣工場咁先算啦，你又趕住幫人哋洗衫嘅原先，但唔得啦。當我嘅偶像係劉德華咁樣先算啦。喂，華仔天地有搞活動喎， 即刻去啦， 即刻去啦咁樣。咁但係你手頭上要洗嗰啲衫，咁邊個幫你洗咧？ 即係例如華仔無啦快閃旺角嘅，咁你又即刻走咗去咁樣。 佢今次唔倒轉地球啦。倒轉旺季 啦，搞唔掂。你話你就算做零售嘅，你明咪開緊檔噶嘛？擺個牌喺度話閂門，跟住你就走咗去，咩唔通？ 所以我覺得似係 office 嗰啲， 可能係，可能係或者啲 IT 公司、IT 公司， 我可以交俾 AI 做嘅。 係啦，係啦。 咁但係你交得太多， 係啊，咁就 AI 做曬啦，以後 咁好嘅。 係啦，咁另外就頭先講到啊嘛，佢係因為佢嘅偶像結婚，所以好傷心啦。所以如果你中意嘅偶像結婚咧，可以申請十日嘅有薪假期，係有薪。有薪啊，極度係。 咁我入職嘅時候，我係咪要寫清楚自己到底係邊一個偶像嘅 fans？ 即係你唔可以突然間改。 突然之間話我今日中意華仔，聽日中意學友， 係啦，咁係啦，係啦，咁我脱粉咧，即係有陣時有啲artist 朋友，我有啲歌手朋友都係噶，有陣時有啲突然間會脱粉潮噶嘛，係 你要好似要申請嘅，即係你要講翻俾佢聽。嗱，呢個我已經唔中意啦，我中意咗另外一個。系啦，即系你要讲到明，你净系中意边一个咁样。 咁如果有啲咧，朝秦暮楚嗰啲咧，两个礼拜转一次画嗰啲， 嗰啲应该唔得啦，系嘛？ 可能今个礼拜就中意其中一位男团嘅偶像。 咁我谂个社长就会觉得你唔够专一咯， 唔够专一，佢就晨早已经炒咗你啦，咁样。 系因为佢中意一个偶像，中意咗咁耐， 咁啊 系，系嘛？咁另外咧，如果你系中意，即系你去揾翻呢个社长嘅偶像，系啦，佢仲中意另外一个女性嘅。如果你出席嗰个人嘅活动咧，系所有价都会批啦，连你去嗰个场地嘅交通钱，佢都会帮你 claim 埋嘅。 即系同社长 同一齐去， 中意 系啦。总之你。可以資助你就係去到見呢一名偶像，令到你可以更加可以支持呢名偶像都 OK。所以如果大家係一啲叫做追星族啊，我覺得呢一間公司都幾適合大家去參加嚇。 應該做企業啦，做 fans club 啦，應該 係啊，應該係。 财经第一 线，早晨8:14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咧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早晨啊， 早晨啊，我嗰晨光听众大家好啊，星期五愉快啊， 系星期五愉快 ，Happy Friday 啊吓，咁啊同 Dicky 咧诶倾下偈先，咁啊打开报纸啦，咁见到你诶今日专栏咧，咁都无独有偶咧就应验咗啦，琴日隔晚美股大跌嘅一啲嘅原因，咁啊个标题系咁样讲嘅，咁啊减息预期反复啦，咁啊可能咧呢个债息倒挂嘅情况都有机会出现啊，咁啊真系比较难搞啲咁样。咁究竟实情系点咧？琴日美股跌市嘅元凶又喺边度咧？咁啊交俾 Dicky 讲下啦，好嘛？唔该。 哦，咁啊逐样嚟啦。嗱，当然啦，即系个个礼拜四都有噶啦，就系新申领同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望落去咧，本来咧都多翻少少噶。诶，咁系咪就业市场降温啊？咁又睇埋咧，譬如话第一季嘅呢一个即系最终嗰个国内生产总值嘅呢一个经修订嘅数字啦，咁样又系符合预期嘅，同预期差唔多啦。不过都系嗰句啦，几样嘢嘅。其实债息咧，寻日咧都叫做回顺翻少少，但系个市都弹唔到。咁原因咧就系因为关啲业绩事啦，包括 Salesforce 啦，咁啊业绩麻麻地啦，佢个股价就散咗啦，咁啊影响咗市场气氛嘅。简单啲讲就系咁。咁同埋即系讲到美股啦吓，即系冲到40,000嘅道指，咁而家咧眨下眼落下咧，咁都已经唔系话回得少噶噃。咁而家去翻38,000松啲，咁其实都已经由高位咧回咗都有2,000点啦，即系差唔多5%啦。咁好啦，咁但系咧，即係整體嚟講，頭先阿歐就講話啊，我今日報張專欄寫關於知識曲線所謂逆向嘅情況咁樣，咁啊呢度都可以同大家即係上下堂嘅，簡單啲講噶啦。咁啊，因為都好複雜嘅，講啊一個國家嘅貨幣政策啊，以至到債券市場啊，知識率啊，知識曲線啊，其實就即係唔係話三言兩語可以講得明白。不過如果真係要簡單去形容咧，其實過去都出現咗呢一個所謂知識曲線逆向，或者我哋認為倒掛啦嗰個形容啦，都已經都年幾噶啦，出現咗呢個情況都。咁但係通常咧就係債息出現倒掛，即係短期嘅債券嘅收益率咧比長期仲要高。咁呢個正常嚟講就唔正常噶嘛，係咪？梗係越耐嘅債券理論上嘅收益率會越高啦，先吸引到人去長線持有啦，係咪？咁你借錢俾人你都希望收高啲息啦，借耐啲嘅嘛。咁但係咧倒掛嘅情況咧，通常都反映幾樣嘢嘅。包括就係話，可能係市場認為短期嘅利率有上升嘅空間，即係嚟緊仲有得加息，咁喺個短期嘅債息嗰度反映定呢個預期先咯。咁仲有就係通脹嘅預期升温啦。咁仲有通常咧，即係短期嘅債息好高，就即係話代表短期嘅債價咧就好低。咁啊，反映得到金融市場咧就對於定息嘅產品，尤其是短期冇乜興趣。咁錢曬喺邊咧？咁梗係曬股市啦。咁所以通常都係又通脹啦，經濟又熾熱啦，股市又表現好啦，先要出現呢啲表徵嘅，所以咧喺過往即係對上8次美國經濟出現衰退之前咧，債券市場都出現呢一個債息倒掛，咁但係而家咧倒咗好耐咯，咁但係又未再出現呢個經濟衰退，個股市仲係高歌猛進喎，咁驚唔驚咧？咁我自己解釋就好簡單嘅，個理由就係話其實而家咧世界經濟或者係特別係講美國啦，經濟周期縮短咗，你諗下即係疫情嘅時間嚇，即係佢可以個經濟轉差得好快，但係跟住復甦都係好快，跟住個股市又升得好快，咁點解咧？因為喺疫情嘅時間，好多行業都真係即係好困難嘅，直情有啲冇得開工添，咁但係咧就應運而生咧就係一啲新經濟嘅行業啦，互聯網做生意嗰啲行業啦，反而咧就生意又做得好好。咁跟住到而家咧，就講緊人工智能啦，即係有人工智能嘅即係嘅技術嘅公司啊行業咧，佢哋嘅競爭力啊、生產力啊、以至到咧整體嗰個營運效益咧又提升，但係成本又降低。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咧今時今日咧，可以解釋嘅就係話，即係經濟嘅周期同埋股市嘅周期個關聯性係冇以往咁高。 但係與此同時就係話個週期咧，亦都係縮短咗咯。咁所以就點解會解釋到呢個情況？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如果繼續都倒掛，再倒掛，再耐啲嘅，都唔係太理想啦。咁當然焦點就落喺今晚㗎啦，因為就係經修訂嗰個 PCE 又出咗啦，第一季咁啊，即係都係略略溫和向下修訂，但係即係個重點一定喺今晚嗰、那個即係整體嘅 PCE 嘅數據，因為呢個就係聯儲局啲官員就係最睇重嘅其中一個反映通脹經濟嘅指標。咁呢段時間佢哋啲口風就個個應曬嘅，即係全部都哇，直情係。淨係認住佢哋嗰只鷹咁樣嘅，即係個個咧都係講到係話下一步冇話一定要減息嘅喎，加都得嘅喎，即係咁樣嘅喎，而家係咁，但係期貨市場咧仲係覺得係仲有一次嘅機會減息嘅喺年底，咁啊睇埋呢個數據咧，睇嚟呢個預期都可能會有啲即係少少嘅變化。不過我自己覺得呢個數據出到嚟應該同預期差唔多啫，唔會話突然之間飆升得好犀利嘅，因為而家見得到整體即係尤其是即係影響美國通脹。幾個指標嘅租金啊，其他咧，即係唔係話突然之間飆升得好犀利咯，咁所以拭目以待啦嚇，我就覺得應該都同預期差唔多嘅今晚個數就嚇。 好啊，咁啊 ，Dicky 轉個角度同你咧跟進下港股方面啦。嗱，琴日港股要跌啊，跌246点啦，咁啊收報咧18230点啊，咁啊失守咗18400点個支持位喎。不過睇翻啲 ADR， 即係啲重磅藍籌股咧， 彈翻啲喎。 係咧，有冇後抽啊？今日好唔好啲啊 ？Dicky 交俾你講啦。嗯。 梗係希望彈翻啲啦。嗱，同埋咧由即係高位回落咧19700到而家咧。都已經係跌咗，即係差唔多有即係都1500点啦。咁啊，呢千幾點嘅回落咧，都係我預期在內嘅。咁但係咧，尋日都有講過啦，即係就算你話跌多少少好，咁而家保利加通道個底都去到即係18000樓上啦。咁同埋咧，亦都喺技術上出咗個好好嘅指標，終極嘅黃金交叉出現咗咯。咁即係話進一步都係確認而家進入咗牛市嘅，只不過而家只不過一個獲利回吐式嘅調整嘅啫，或者調整得嚟咧，亦都可能係比較。是大少少的幅度咁解啫，咁所以我都会觉得都系仍然都大涨小回咯，咁但系呢个小回系我预期会发生嘅事嚟嘅，咁所以你话今日有冇机会可以弹翻即系 ADR 或者系即系讲紧夜期嘅升幅咧？我觉得开出嚟嗰下可能有嘅，咁但系喺个交易天里边咧，可能都未必可以 keep 到太大嘅升幅住，咁毕竟啦都系嗰几样嘢啦，即系而家又会外围又要观望下啦，咁亦都要睇翻喺而家目前。前一刻市場對於內地一系列嘅支持經濟措施，譬如話啊，即係國家主席都開咗聲啦，話啊一定要做啲嘢，要令到啲年青人有嘢做，咁要支持就業，咁以至到即係啲省市唔同嘅地方咧，都已經係不斷咁出一啲寬鬆嘅一啲嘅樓市嘅措施，減息啊嗰啲咁樣。咁我諗喺目前呢一刻咧，就已經係一路都反映緊嘅，即係過去嘅升市係有呢個理由反映緊，咁跟住。回吐嘅時間純粹就因為即係短期升幅太急，咁而家呢刻咧都係要靠呢啲因素撐住。咁仲有另外一個都講咗好耐啦，就係話回購嘅股份嘅正面嘅因素，因為都真係日日都係仲係買住好多嘅。你話佢驚南非嘅 Nestle 減持騰訊，但係佢自己都10亿10亿咁樣增持啦，匯控又係5亿5亿咁增持啦，跟住渣打都增持，即係個個都係喺而家呢刻喺繼續都係回購嘅力度都係冇停落嚟嘅。咁所以呢個咧都會成為一個支持因素。寄望住今日就可以已經就係。有機會是去到接近保利加通道的底部就開始止跌回穩，但是幾時可以真的確認再次這個短期的升勢呢，可能都要個指數企得回在20天移動線先，暫時就要即儲下力先得了。 嗯 ，Dicky 系用多两三分钟时间同你讲埋金价方面，因为头先你都提到一啲原因啦，受到美国债息上扬啦，以及联储局咧嘅官员啊嘅啲鹰派言论啦，咁金价回落啦吓，咁啊，琴日都睇到现货黄金咧回落翻一啲即系2330美元嘅水平啦，咁啊啲黄金股都普遍挨沽嘅，咁啊之前咧其实金价就喺高位嗰度整固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有阵时都系即系都几中意金嘅，系啊一啲传统嘅避险资产或者增值嘅资产。咁啊 ，Dicky， 不如用多两三分钟时间去讲埋金嘅趋势会系点啊？好嘛，唔该。 好，金呢，即係如果你話長線，尤其是過去嗰一年呢，我都一路都睇好，咁睇一個原因亦都離唔開嗰三個，過去都經常都講㗎啦，但係都要再重複快講嗰隻呢，就一就因為呢全球各國嘅央行好多呢都增持緊黃金，特別係呢一個人民銀行啦。咁第二呢就是、投資嘅需求啦，投資需求可以從邊度睇到呢？最簡單就係從呢一個 ETF 嗰整體嘅無論係規模啊同埋成交金額呢都可以睇得到嘅。咁投資嘅需求就第二啦。咁第三呢就係、是實際嘅消費啦，黃金嘅消費，咁啊龍年啊嘛，係咪？咁中國嘅消費都係帶動咗增長嘅咁樣。咁啊，除此之外咧，都係喺即係商品嘅牛市當中啦。咁大家都係要理解就係話憧憬住減息嘅呢個預期，都會對金價係帶嚟正面幫助，但係唔會係淨係呢個因素咯。咁所以喺而家呢一刻都係一個獲利回吐啦。咁而家個金價就已經啱啱去到個長方形通道底，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大概喺50天移動線附近啦，即係呢啲水平就止跌啦，咁啊回穩啦，咁啊並且即係今年嚟講，始終即係地緣政治局勢又持續緊張不穩咧，咁金價睇嚟就都仲係有一個即係企穩嘅空間啦，即係你話喂係咪可以好似之前升得咁急啊？咁未必，咁但係都可以係繼續喺高位嗰度即係整固徘徊嘅嚇，我認為 係咁啊。星期五啊，開開心心咧 ，Happy Friday 啦，金股齊鳴呢四個字啊最開心啦。听紧收音机嘅听众都系啦，咁啊多谢晒 Dicky 咧，帮我哋详细分析咧资产市场嘅变化。好，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好。 想当初少年，率到满身伤。这一双翅膀自损跌到地上，梦中暗到像缺氧，人间要杀住信仰，谁修理了翅膀一双。这一根羽毛覆盖了伤口，这一根羽毛由远温暖也念旧，拥抱岁月变化，总有破裂过吗？仍感激扶一把，飞出峭壁，横越地平线，得到了苍鹰留。这一双翅膀覆盖了双手，这一双翅膀无数的爱去造就，学懂接受变卦，低处亦优雅，人生的峭壁，横越地平线，得到了苍鹰留诗。倘有愿望或许现，天空里未曾飘渺，一寸长还曾望到当初那日子。 佢名字系陈晓东，有呢首作品啊，《苍鹰与少年》。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哇，听日咧！即系讲紧六月一号啊，星期六咧就好多活动。记得咧早两日咧喺同时段咧就同大家讲啦，话前 NBA 嘅球星啦，马贝利啦， 系、哦、 以至咧诺亚啦，即系芝加哥公牛队嘅名将，系啦，咁啊就会喺修顿嗰度有场波啦，咁、样咁啊，小弟啊都会去睇睇咁样啦。 你记得睇下有冇呢个查理屋、 啊，系啊，睇有冇呢个马贝利同埋呢个诺亚嘅呢个连线啦，系啊，即系空中接力啊，喺内地度空中接力咁样。 接咗就蹦落去啦，喂！現場睇好震撼， 應該係嘅。咁啊，修頓個籃球架應該頂得順， 頂得住，頂得住， 頂得住。最緊要頂得 比賽噶。 喂，嗱，即係講馬貝利啊，因為高才通嚟到香港啦，咁啊，即係慢慢一步一步啊，成為我哋嘅香港嘅人啦，或者朋友仔啦。咁啊，嗱，但係咧，你嚟到香港咧，都要識得講好廣東話，同埋咧唱好廣東歌。咁啊，我近排咧就睇到一個活動都幾出色嘅，咁啊叫做商會在港式流行文化道路上啦，咁啊。都有好多咧，广播界嘅前辈嘅、包括咧又话新歌啦，同埋宋慧姐咧，都会教大家咧点样啊咬字啊，讲好啲广东话。我自己啊， 系 都想学一学。 我哋都喺度力求进步当中啊！ 每一日啊，我都喺度，唔止高才通嘅朋友啊，就算我呢啲普通啊、普通啊、通菜街嗰个通啊，我都想认识一下，认识一下多少少呢个 人哋高才通，我哋普通啊。 系啊，咁啊，大家又可以喺网络上边了解多啲啦，咁样认识一下我哋香港嘅文化咧，贴地咁样住喺香港都系好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在过去几个钟，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向北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但是按现时预测路径，那个热带低气压在今朝和本港仍然维持超过250公里距离，和它相关的强风未普遍影响本港。一套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预料那个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稍后有可能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视乎强度变化和本地风力情况，在下午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国驻英大使馆回应英国政府官员评论本港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决的时候，敦促英方停止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停止对反中乱港分子的包庇和纵容。使馆发言人说，香港是法治社会，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基本原则，任何人都不能够打住民主的旗号从事违反活动，是从事违法活动并且企图逃脱法律制裁。中国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执法和司法机关依法履职尽责，惩治各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干涉中国内政，破坏香港法治。英国外交发展部国务大臣卓雅敏发表声明，说法庭的裁决只会进一步损害香港的国际声誉，要求特区停止对涉及香港国安法案件的起诉，并且释放有关人士。斯洛文尼亚总理戈洛布宣布，斯洛文尼亚政府决定承认巴勒斯坦是独立和主权国家。斯洛文尼亚国会未来几日将会表决是否批准政府的决定。以色列外长卡茨批评有关决定是奖赏哈马斯的谋杀和性侵行为。巴勒斯坦总统发言人就发表声明，对斯洛文尼亚政府的决定表示赞赏和欢迎，认为有助挽救两国方案，亦都有助实现所有人的安全、和平和稳定。 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8， 日元 156.89， 瑞士法郎 0.904， 加元 1.368， 人民币 7.233， 英镑对美元 1.273， 欧元对美元 1.084， 澳元对美元 0.66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3。 日经平均指数报38,231点，升17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43.79美元，卖出2,344.1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早上8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20公里，即是北纬 19.1 度、东经112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在过去几个钟，那个热带低气压向北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本港方面，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但是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那个热带低气压在今朝和本港仍然维持超过250公里距离，与它相关的强风未普遍影响本港。一套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预料那个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稍后有可能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视乎强度变化和本地风力情况，在下午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几阵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多宗交通意外啊，咁先讲新界区先啦。咁荃湾嘅清泉路咧，即系青衣北桥啊，去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对出咧，由于有车辆着火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德士古道北啦，近住荃锦交汇处噶。咁影响到而家啦，龙运巴士路线 E41 同埋 A30 咧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咧市民咧留意啦。咁而家咧途经呢个清泉路啦，去青衣方向嘅巴士服务受影响，市民最好改搭呢一个嘅港铁服务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係青衣北桥，即係清泉路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对出啦，由于係有车辆着火啦，部分行车线封闭㗎。咁而家龙尾呢都好长㗎，排返去德士古道北近住荃锦交汇处啦。咁影响到嘅龙运巴士路线 E41 同埋 A30 呢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家呢去返清泉路嘅方向啦嘅服务啊，九巴都受影响㗎。咁市民可以改搭港铁。咁另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咧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咁另外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对出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唐人新村。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唐人新村。咁而清水湾道去彩虹方向近住德望学校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清水湾道去翻彩虹方向近住德望学校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管道中间。咁较早前咧启德隧道去尖沙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嘅，咁而家间歇性封闭措施咧就取消咗。咁虽然话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都未消散噶，就系、是、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喺芜湖街，咁而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启德隧道嘅管道中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但系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啦，仲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坚拿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民村。 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是、一齐试下整一杯特别嘅嘢饮 哦， 系啦，我自己有建议嘅，我又唔知够唔够特别啦。 我 自己 听你讲得啦， 系啦，我自己好中意饮苹果醋嘅，咁、但系苹果醋咧，如果系冇即系浓缩嗰啲咧，系好酸噶嘛，咁、就通常我会沟水饮啦。但系咧，最近我发现咗个方法，原来沟 sparkling water， 即系气泡水、苏打水。好好飲喎，仲要嗰種酸味咧，係唔知點解會減低咗嘅、 哦， 即係你反而會落多咗醋，你先至啱啱夠。 可以學校喎，因為內地都流行飲噶嘛，有啲蘋果醋一支咁樣。 哦，係啊，係啊，係啊， 幾多幾多毫嗰只咁樣，係咪咁樣溝就會幾好飲啊？你覺得？ 係啊，因為又有氣啦、但同一時間又唔算好濃味咁樣。 咁有冇啲似譬如 apple cider 咁樣類似？ 有真係有啲似，但係冇咁甜。同埋你可以自己教喎、 其實唔少嗰啲濃縮果汁，諗下諗下都可以用嗰啲有氣嘅。水咧 撞一撞佢， 系啊，咁啊变成另外一种嘅味道、啊。 咁啊好啊，咁啊等朝头早嘅时候咧，你都动动脑筋咧，谂下啊，今日有冇机会咧自己调配俾自己一杯咧特色嘅饮品啦。 大家人有三急嘅时候，当然要去个厕所啦。不过大家又知唔知道究竟我哋而家用紧嘅抽水马桶系点样发明嘅呢？想唔想知？就等孔益璇船仔转头话你知。国嘅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就抱怨佢嘅利士满宫殿成日都有阵臭味，原来系因为有一啲根本就未倒干净嘅便器，所以喺1595年，佢嘅侍卫约翰哈灵顿爵士就帮佢解决呢一个问题啦。原来佢喺意大利旅行嘅时候就听过一个发明，就系、是、用水可以直接冲走一啲污糟嘢嘅厕所。 於是哈靈頓就決定將抽水馬桶在整個利士滿宮殿那裡安裝了。咁不过嗰阵时，因为冇任何嘅排污主管道，又冇自来水，而且都冇乜钱去俾一啲叫做管装嘅装置费用，所以其实对好多嘅老百姓嚟讲都系不切实际。好多人都系直接清理一啲便器，或者揾夜间逃粪人去清理呢一啲嘅污糟嘢，根本冇嘢变过。而英国发明家约瑟夫·布拉梅就喺18世纪嘅后期改进咗抽水马桶嘅设计。他就用了一些构件，例如是控制水箱水流量的三球阀，而且保证污水管的臭味不会被使用者闻到的 U 型弯管等等。他在1778年亦都拿到这种抽水马桶的专利权了。直至到19世纪后期，欧洲的城镇亦都安装了自来水管道的排污系统，大多数人先开始用抽水马桶。而去到伦敦这些大城市，甚至要去到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提供排水设施，那时候才是很多人第一次享受到抽水马桶的好处，已经是哈灵顿的发明讲近300几年后的事了。所以你就可以见到，就算有一样好的发明，都要找其他人配合和不同的系统配合才可以做到，就好像人一样都要互相团结合作才可以达至双赢。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怎算好？一碰到三秒钟都醉到，被你画上记号，像秘密要泄露，凝望你、怎算好？怎太早？一个心不靠谱， 却不惊讶，做对戏中主角，花一辈子对话。 就是周吉佩，有这首作品 Falling for You。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今集《晨光警星》有商业罪案调查科督察梁佩君 Christine 和我们分享的，就着有关近日代购藏玉的骗案，这个最新的骗案手法和我们讲解一下。早晨 Christine Madam。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我是 Christine。 咁多位呢早起身呢就讲藏玉，唔知会唔会令到大家呢未醒又即刻呢开始想瞓返呢吓。 咁又唔会嘅，识得呢一早听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咁醒目。而我今次呢想提提大家嘅系呢，要对呢一种骗案呢打醒十二分精神。 我相信咧好多听众咧听到我哋今次咧会用啦代购藏玉嚟做骗案嘅主题啦，可能佢哋咧到呢刻为止咧都系有少少一头雾水嘅。其实咧藏玉同近期嘅骗案嘅关系系啲乜嘢咧？系唔系买咗质量比较差嘅藏玉俾人呃啊？买贵咗咁简单？Christine， 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咧，俾广大嘅听众认知究竟发生紧啲乜嘢事咧？ 可以啊，有好多向我哋举报嘅商家同埋受害人，都一样收到嚟自自称系某间学校职员嘅电话查询，想预订佢哋嘅服务。譬如咧，骗徒咧会打电话去花店啦，话有活动要订花，或者咧打去食店话要预订啲餐饮等等。务求用最快的速度和最正常的途径，令到商户以为有生意做，放下了戒心先。 咁听落去咧，真系好正路、哦，仲要系学校啦，呢啲作育英才嘅地方，听落咧好自然咁，就冇乜戒心咯。骗徒随机应变，嗰间公司咧做乜佢就话要订乜，有生意做，当然想做啦。咁之后骗徒又点样拉到去藏玉做骗案嘅理由噶？ 你講得啱啊！打開門口食四方飯，有生意咧就梗係想做噶啦。當騙徒同事主咧形式上已經拉上咗第一層嘅關係，騙徒咧就會用另一啲藉口啦。暫時我哋最常聽到嘅劇本咧，就係騙徒聲稱咧學校咧有啲義務嘅活動，代一啲捐贈者購買藏玉轉贈俾老人院。而因为校长和厂商有那些不愉快的经历，所以厂商就不再接受他们学校的订单，就希望事主可以做中间人协助他们订货。 听听下，我都有听过类似的骗案，但是就不关藏玉事了，我记得是红酒和食材有关。 你都真的挺好记性的。其实藏玉骗案和早年前兴起一段时间的佛跳墙骗案都是同类型的。騙徒很多時都是換湯不換藥，除了自稱是學校老師聲稱要訂外賣，又或者會自稱是工程及裝修公司預訂工程材料或者預約水電工程，其後就會加單要求大額採購一些商店未有提供的產品，例如佛跳牆、紅酒、罐頭和最近騙徒常用的藏玉。騙徒都會將劇本改編到由個人的利潤擴展到社會慈善範疇，以往一般都是公司聚餐需要店家代訂指定供應商的紅酒或者食材，現在就去到正如剛才所說的可以幫到人又有錢賺的公益活動。 其實事主都可以隨意拒絕代訂服務，始終都不是自己業務的範圍，那為什麼又有這麼多市民中伏？ 因为骗徒都挺洞悉人性的，利用人的善心和贪婪，他会讲到这个活动是几咁有意义，可以帮到很多有需要的人，然后还会跟事主说如果事主跟指定的厂家订购藏玉会有回佣收，有生意做又有回佣收，还要这么有意义，听到都很心动的。 事主好多时咧都谂住系左手嚟右手去，帮到人之余咧仲有钱赚，咁咧就堕入咗陷阱啦。 骗徒听到事主应承之后，咁又点样将啲钱握到手嘅咧？ 骗徒咧会伪造一啲入数证明嘅截图，或者存入一啲无效或者空头支票。当事主见到以为对方已经入咗数，就会向假嘅供应商付款之后，骗徒咧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噶啦。 其实最近我喺荃湾街头咧见到啊，有你哋同事化身嘅藏玉人啊，带住藏玉道具，针对性咁样啦，去到唔同嘅商铺做宣传啊，系唔系针对呢一类嘅骗案呢？ 系啊。你見到嗰次咧，就係我哋香港警務處新界南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嘅防騙宣傳活動。為咗加深市民對騙案嘅印象，我哋咧會用不同嘅道具，希望可以夠快、夠貼地、夠針對性咁向市民傳遞最新嘅防騙資訊同埋犯案趨勢。想知多啲咧，就要上佢哋嘅社交媒體留意下啦。 嗯，咁都真係好成功喎、哦！我急住行都忍唔住望多兩眼啊！咁啊，聽眾朋友咧，真係要小心、小心、小心啦！騙案咧就好似病毒咁樣噶，會成日咧變種噶。不過咧，就算點變都好，有一樣嘢咧真係唔會變嘅，就係佢哋啊係好想呃到咁多位市民嘅錢嘅。 你嘅比喻咧真係好貼切嘅，我哋嘅防騙宣傳咧就好似預防針咁，大家咧要多啲留意最新嘅行騙手法，先至可以形成自身嘅抗體。可以嘅話咧，大家要密啲打多幾支預防針，仲要提提身邊嘅人，先至可以做到咧全民免疫。有你今次咁样问咧，证明我哋活动咧成功吸引到你眼球啦。 嗱，讲翻呢一类嘅骗案先啦，其实咧来来去去都系针对咧伪造一啲入数证明嘅截图啦，或者咧存入一啲无效甚至咧空头支票去呃人噶咁样。其实咧呢一类嘅网上理财咁方便，大家真系咧不妨花多几分钟 check 清楚账目先好转账。 是啊，大家要记住呢，账面结余增加呢唔代表成功转账的。骗徒呢可能呢存入一啲无效或者空头支票，实质呢转账过程呢是尚未完成的。有事主呢其实都已经好有警觉㗎啦，睇到入数证明嘅截图之后呢都会再上网查阅，发现呢冇呢一笔转账嘅。但你骗徒呢都有机会呢会用其他嘅理由啦，譬如声称话会计未入数啊、银行问题啊等等，或者要求呢受害人呢先代垫货款嘅。所以大家呢唔好轻易相信陌生嘅来电，千祈呢唔好因为有可观嘅佣金就咁轻易顺住对方嘅说话走。如果接到大额的订单的时候，应该要收妥货款或者订金先。如果有陌生的客户进行大额的采购，应该要留意潜在风险，切勿轻易向陌生供应商大额付费代购物料。 其实讲起咧，网上理财户口，我觉得依家啲应用程式嘅推播通知咧都好重要噶，起码你会咧即时啊获悉到你户口嘅动向。有时咧，我见到我个户口无啦啦有不明来历嘅交易嘅时候咧，虽然我自己记性都唔好噶啦，或者商铺用咗另一个多收咗嘅钱，我都会即刻咧打去金融机构去问下嘅。依家咧，我哋成日啊都会用咧网上无卡支付功能噶嘛，真系好容易咧一个唔小心泄漏咗自己嘅个人信息出去啊，俾骗徒或者咧黑客有机可乘啊！自己赚嘅钱赚得咁辛苦，梗系要睇紧啲啦。 阿欧啊，我好认同你所讲啊！我亦都咧想喺度咧提下各位银行户口持有人，记得咧喺银行应用程式开启推播通知，即时获悉户口动向，例如交易通知。好多人咧因为唔想成日俾手机打扰，而主动关闭咗一啲应用程式嘅通知。其实呢类型嘅通知服务咧，好可能会帮到你避过损失。譬如银行嘅流动应用程式嘅通知，当你嘅账户上有进出账，都会发送到你嘅手机。咁样大家就可以更加容易掌握到户口嘅状况。未收到钱咧，千祈唔好信啦。交易有通知，骗徒过数你会知。 咁多位市民咧，就要喺接单过数前咧，可以喺守望者网站啊，就系 cyberdefender.hk 嘅防骗伺服器或者手机应用程式 防騙視服 App， 輸入買方的名字、網址、電話、收款帳號，即時評估風險。最後，如果對任何陌生的來電有懷疑，可以立即致電24小時的防騙二諮詢熱線18222，和反詐騙協調中心的人員聯絡。講開又講，我最近多過一次見到你們的防騙宣傳車，是不是有新的活動呢？ 冇錯啊！由今個月嘅月頭開始咧，反詐騙協調中心嘅防騙宣傳車咧，繼續走訪全港各區，向市民宣傳防騙資訊，同埋提高大眾嘅防騙意識。市民記得留意防騙宣傳車嘅現身地點同埋時間，帶埋屋企人同埋朋友嚟一齊玩互動遊戲，認識最新嘅詐騙手法，拎走限量精美禮品啊！ 是不是上回你们的反诈骗协调中心官网就可以找得到呢？ 全中啊，我们今天呢有一架车呢，一阵间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6点呢，就会快闪登陆旺角的街头，大家可以去到旺角拔街找一找我们的车的。 太好了，我都去开那头，有得玩又学到东西还有礼物拿。听众朋友记住了，想知道更加多防骗资讯和网络最新的最新消息，就可以上反诈骗协调中心 www.adcc.gov.hk 以及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的守望者网站 cyberdefender.hk， 咁就知道咧依家最新的骗案手法和防骗小贴士啦。今日咧好多谢 Christine 同我哋分享咗咧藏玉代购骗案的一啲资讯，大家咧都要保持警觉，唔好做下一个受害人啦。依家都去到节目尾声啦，拜拜 Christine， 拜拜。 好，差唔多九点钟啦，转个头翻嚟晨光第一线。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9:09啦，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首季嘅经济咧按季年率咧向下修定啊，市场咧忧虑咧经济增长放缓啊，美股三大指数咧下挫噶，道指要跌330点啦，连跌三个交易日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31点嘅，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83点啦，有全球人工智能股王之称嘅 Nvidia 咧回落3.7% 啊，结束咧连续四个交易日的升势啊，咁啊，港股 A D L 点睇咧？啊，你以为差唔系、啊，反转嚟开啊吓，咁啊，港股 A D L 有升嘅，升231点啊，大型嘅蓝筹股咧都系普遍向好噶，睇嚟咧今日港股咧开出嚟咧都系升市嚟嘅，咁啊，转个头咧，大家有机会就了解一下股票市场嘅动向同埋资讯啦。呢个时间1872388，呼吁下电话先啊。 晨光 Morning Call 又嚟啦吓，咁啊，今日咧我哋亦都有一个好嘅位置，已经预备咗喺9:40嘅时间咧打翻俾听。咁啊，都要你哋打电话上嚟先，登记1872388，咁啊打电话上嚟，咁啊可能今日5月31号， 系啊，五月嘅尾巴啦， 五月嘅真系尾巴啦吓，咁啊听日都6月1号啦，咁可以将你譬如生日嘅朋友啦、结婚周年纪念啊，呢最好噶啦，系啦，咁啊或者有啲事情咧都想透过大电波咧，咁啊赞扬某一啲人嘅，都欢迎打电话上嚟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等紧你哋电话噶啦。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大壮开咪环节入边啦，继续邀请到大壮咪嘅。早晨， 系早晨，小白。 今日星期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如果你话系即系严肃啲睇下呢个星期，法律界咧，中外都有啲叫做咩？High profile 哦，系喎系喎， 高调啲嘅即系多人注目嘅案件啦。如果系讲外边咧就系、美国啦，特朗普啊就俾人哋告，咁啊去到咧就陪审团咧就要 deliberation， 即係要諗啦，要諗個裁決啊。咁啊，告咧就我相信好多聽眾都留意到噶啦，就係啲咩叫封口費係嘛？ 係即係揞口費啊！ 係揞口費，即係話佢咧就個指控咧，控方就話佢啲先咧就同一個女子啊有啲關係咁樣嚇。咁之後咧就透過一個咧律師咧走去就叫佢收咗錢啊，唔好講咁樣。咁啊，特朗普啊唔認罪否認啦嚇。咁啊審嘅時候咧，十二個陪審員就聽下究竟邊個真邊個假啦。咁當中咧，似乎特朗普嘅打法咧就係、是。推晒嘅责任咧落个律师度， 哦，系 乜都系律师啫，喂佢就唔知情嘅咁样， 系啊，啲律师都辛苦啦吓。 咁啊，控方就唔系嘅咁样，啊，睇下呢好多证据啊、蛛丝马迹都关到阿 Trump 事嘅咁样，咁啊，至于个律师咧系信唔信佢都唔紧要噶吓，嗰啲因为已经铁证如山啦，原来英文即系 mountains of evidence 就差唔多，同中英都 系差唔多。 系咯，吓异曲同工咁，直头即系好相近啦。咁而我哋睇到嗰啲报道咧，即、就、系、是、美国嗰啲各大传媒啊，咁原来系好详细嘅。佢可以将嗰啲证据啊，大家嗰啲争拗啊，法律观点啊，哇，甚至无连啲证物都唔知点解可以影埋出嚟。 哇，咁大方嘅！ 系啊，写咗啲 notes 系嘛，都会俾佢展示咗出嚟啊嘛，好详细嘅分析，玩下手，唔知会唔会俾控辩双方啲陈词有更过之而无不及啫。 哇，直头好似自己坐埋喺入边咁， 大家自己公论啊，除咗咧系好似唔可以影相拍照睇唔到啊，里边大部分嘅情况之外咧，都几透明。 系啦，佢哋画画好真嘅嗰幅画。 啊，系咁，但系咧就好少。你譬如香港审案，除咗最近即系试办电视直播啫，但有都唔会将啲证据俾晒啲观众慢慢睇噶啦，系啦吓。咁而另外一种本地亦都系受到即系多嘅传媒去 吉法 再登载咧吓，咁咧就系嗰47人案啦，终于就审结啦吓。咁啊，简单而言就系话喺当中嘅16位都不认罪嘅咧。咁除咗两位之外咧，其他都全部判咗有罪啦。咁啊，至于判词都几长嘅，咁即系仲要慢慢睇下先够胆咧，即系讲下咦，点解有罪啊？点解冇罪？可唔可以即系都系咪有冇新嘅法律上嘅指引出咗嚟咧？咁啊，迟啲有冇机会讲啦。 好啊，了解多啲先啊。 啊，不过呢宗案件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三司会审啊吓，即系3位指定国安法官啦，而且。虽然是高等法院案件，就不在高等法院金钟的大厦那里做的，而是去了西九龙法院的，可能是就着多些看一些旁观，即是旁听啊，各种原因啊，但是就变成了形成了呢，是在这个西九龙法院同一时间呢，3级法院都有在这里， 哇， 是的，有高等法院，有区域法院，亦都有这个裁判法院。 哇，真是变身咁变啊，真是。 尽其用啊， 系啦，即系所有嘢都抡到佢尽一尽啦吓，要 系啦。咁呢个星期另外咧，啲法律界啊，尤其是啊，见到嗰啲后生仔女度讨论嘅咧，即系啲青年才俊啦，即系法律界嗰啲就原来系话有个我相信可能系咁啊，叫做即系全港最出名嘅刑事资深大律师咧，民事入品喎，一个入品状啊，咁啊告嘅乜嘢咧？就原来系啲讲紧系遗嘱啊、遗产嘅事情。嗱，纯粹睇翻咧呢几份即系报章啊咁嘅报道啦吓，即系根据佢哋报道咧，就话嗰个入品咧就系、是、又话咧系本来资深大律师咧系有个即系。跟随佢学习嘅，即系咪叫契仔啦咁样，咁咧就系立咗个遗嘱，就将全部嘅财产咁啊睇唔到几多，不过就呢个报载就好多噶啦，咁吓，就俾晒师傅啦。 哎哟，咁孝心啊！ 系啦，咁啊样系有啲原因嘅，话个入品状里边都有解释下嘅咁样。咁不过咧就之后咧即系隔一年到啦，或者系提出，但系事实上咧就系话。有新一份嘅遗嘱咧，就隔咗一阵嘅啫。咁咧就系嗰、那个唔知咪叫徒弟定契仔嘅太太啊。就话另外有一份遗嘱攞出嚟。咁啊，跟住阿资深大律师认为呢份新遗嘱咧叫做 咁咧就有時有 QK 咁嘅樣， 嗯， 要質疑呢份遺囑啦， 嗯， 嗱，平常咧我哋一般理解咧就係話遺囑呢樣嘢就即係話有個人有錢財啦咁嘅樣，但係身後之後點處理咧？就佢可能未過身之前咧就寫定份嘢啦，嗰，份一般就即係叫遺囑啦，當然有格式啊，但法律上嘅規矩啦，有啲要見證人啦，有點樣寫法啊，對嘅內容啊，唔可以太抽象啊， 抽象 可以慢慢睇，係啊，有啲probate and succession 呢啲咁嘅課程咧係可以詳詳列啊。 係咯，咁啱啱你遺囑你冇可能抽象，你嘅白紙黑字寫啦，你都寫落，咁仲寫到咁樣。 跟合格啲都唔敢亂講，又唔係平時咧，有啲事務律師啊跟得好足噶嘛，當然即係好似話 probate registry 即係司法機構嗰個遺產部咧，啲職員就非常之資深噶啦，已經佢啲好熟悉啦。咁，但係一般嚟而言咧，即係半講笑咁啦嚇。遺囑呢份嘢咧，其實就係有兩個特性嘅，一個就好似以前咧就俾人鬧咁嘅啫，唔死都冇用。 係嗰個 立係啊，因為立遺囑一日咧，嗰個立遺囑者未過身咧，嗰份嘢都冇生效 嘅。同埋可以改噶嘛，佢都即係嗰位立嗰位印仲繼續改。 第二點啦，就要睇最新鮮嗰樣，咁啊以最 update 嘅版本咧為準嘅。 係咯，通常阿大仲咩係咪我有個新嘅版本，舊嗰個就自動 void 咗佢噶啦嘛？ 好視乎兩個版本之間咧有冇衝突啦。 哦， 咁如果係第一個版本啊，留一盒朱古力俾阿甲 啊。 咁原來仲有啲菩提子未俾嘅，咁第二份遺囑就係俾菩提子啊，俾阿月，咁，就冇相沖啦。 係啊。 咁但如果都係講緊朱古力俾阿甲，第二份啊俾阿月咧，咁，兩個擺埋一齊咧，就以新嘅為準嘅啦嘛。 哦，咁樣， 係啦，會取代咗舊嘅。 係。 咁如果講緊全部遺產，咁呢個世界冇兩次全部嘅，咁啊，所以一定係相沖啦。咁 係啊。 咁所以咧就會好多時就係有人質疑嗰啲遺產咧，就會擺一個警告啊，即係當知道有人去申請。所謂承辦啊，或者遺產執行咧，英語就咩execution 啦，或者係 administrator 啲咁嘅東西，差唔多噶啦，都係即係法庭同意咧，係俾啲人去處理翻啲身後嘅財產啦，咁樣嘅時候咧，有人就會咦唔係喎，將遺囑有問題喎，咁樣，佢就會擺個 caveat 落去咧，就係話喂，嗱警告你，唔好喐住啊，我質疑呢份嘢啊，咁樣。咁而家似乎就類似咁嘅情況啦，睇啲報道就嚇。咁，到其時咧，真係可能要爭拗咯咁嘅樣。尤其是咧睇報道咧，就話原來新嗰份遺囑咧，咦有律師啊，同埋有啲俗稱叫師爺嗰啲法律文員見證嘅喎。 咦，咁好似好勁喎。 咁啊，打個信字啦嚇。咁啊，到其時真係開打嘅話，唔知排到幾時啦咁嘅樣。哇，咁啊真係～有个徒弟可以将啲遗产俾晒师傅都 系咯 徒弟，因为而家咧即系大律师收徒弟调翻转要俾钱啊嘛。 哦，系噶， 系啊，早几年大律师公会改咗个制度，嗱，你知学徒制咧就其实讲紧几百年都有噶啦。咁以前学好细个见嗰啲系包伙食噶嘛。咁后来慢慢演变啦，即系冇咁传统啦，唔会帮师傅洗衫， 嗰啲系武侠片啦，嗰啲啊，峨眉武当嗰啲嚟，嗰啲就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就而今时今日咧，本来就比较文质彬彬啊嘛，原来仲要俾钱嘅徒弟，不过原来徒弟可能有啲回报都未定嘅。 哦，咁啊呢啲真系唔知啊，可能以前即系以后立遗嘱咧，都仲有个方法就系除咗有啲见证人啊写晒嘢之外咧，又或者系讲个信字之外咧。可能都要拍片先得，即系证明在场到底有边几个人喺间房嗰度讲嗰啲乜嘢，做嗰啲乜嘢。 好似英超联咁多镜头咧，就应该稳阵啲，不过唔好搞 VAR。不过你讲翻拍片咧，就系啱先讲开个契仔咧，咁亦都系个妈咪大名鼎鼎嘅。 系， 咁就系诶细个睇啊嘛，不了情啊， 哇， 女主角阿林黛啊，咁啊，即系我谂老一辈嘅听众就好多人就。认识或者无人不识噶啦，希望系啦，呢啲纷争可以有冇即系更好嘅办法去处理啦， 系啦，早日平息啦，呢啲纷争就 系咯，以和为贵啊， 系好呢句非常之好啊，唔该晒大总咪，下星期再倾，拜拜， 拜拜，唔该小白。 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打个电话嚟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咯。 系啦，5月31号生日嘅朋友打翻上嚟啦，或者6月头啦，甚至乎喺父亲节。 系， 爸爸咧就非常之伟大。我睇嗰篇文章就讲到爸爸系伟大，但系爸爸都系孤独嘅。 系， 我哋应该俾翻多啲爱爸爸。 系，虽然爸爸都系一个孤独的美食家。 系啦系啦， 唔系讲笑啫。嗱，1872388，如果你继续系五月之星咧，想补足翻啲朋友仔生日，1872388打嚟啦。又调翻转头啦，咁如果你话喂，五月抌走佢啦，嚟紧六月啦，六月我自己生日，或者有啲 friend 生日，不妨打个电话嚟1872388，等你电话。 由于全球太多人中意饮咖啡，所以每一年都会制造好多咖啡渣。而在澳洲，每年都会大概有7500万公升的咖啡渣，大部分都会送到去堆填区。最近当地的大学就和政府合作，利用咖啡渣作为原料，铺设了世界第一条咖啡渣混凝土行人道，将咖啡渣在没有氧气之下加热至摄氏350度，之后就转化成为生物碳，可以取替到混凝土入面的沙，还可以将建筑材料的强度提高多 30%， 而外观和气味就没有太大分别了。其实全球每年都会产生100亿公升的咖啡渣，如果都能够将它转化成为生物碳，那喝多杯咖啡都不怕啦。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晨光追踪31， 好啦，港台追踪31啊，今日同我哋一齐追踪电视节目嘅，梗系有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咁啊，今日夜晚都好多节目喎。咁啊，星期五晚上嘅时间先同我哋睇睇咧，就系港台电视31啊，10:30嘅时间下一站。 冇错，嗱呢个下一站咧，有睇过朋友都知道啦，几趣致下嘅，就系呢个上海嘅纪录片嚟嘅。咁啊，做乜咧？嗱，呢一个节目咧，主持人咧就会走去上海嘅啲地铁嗰度，随机咧。见到啲人好得意咧，就会走去访问下佢，认识下佢，然之后跟佢去。喂，你而家咧下一站去边度嘅？睇下当中撞到一啲乜嘢有趣嘅人，去有趣嘅地方。咁啊，今集咧嗱，不经不觉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佢会撞到一个后生仔，佢去一个叫做付费嘅自习室，即系有啲似我哋而家嘅自修室咁。咁啊，嗰度自修室大家知道啦，即系唔俾倾偈，唔俾食嘢，唔俾打机，唔俾讲电话，为都系为温书。咁但系点解要自费咧？其实都有好多免费嘅政府嘅国家嘅图书馆或者自修室噶嘛。但系原来呢啲付费嘅自习室咧，喺国内而家好火热噶。 诶，系咪因为包几杯嘢饮啊？ 唔俾饮嘢，唔俾食嘢。 系喎，系系嚟噶系嘛？ 唔系网吧嘛？嗱，点解啲人要偏偏要走去自己俾钱去做呢件事咧？嗱，节目主持人就会根据睇下究竟里面有啲乜嘢特别，同埋究竟乜嘢人先会去嗰度咧？系咪即系全部都系学生哥咧？好似唔系嘅，咁里边究竟搞边科咧？嗱，今晚10:30睇下下一站嘅最后一集啦。 咦，我几中意佢嗰个咧，唔系净系学生先至去嘅，即系我哋呢啲譬如在职人士，呢阵时咧，我想搵个地方静静地睇下书啊，或者做下嘢咧，其实我个脑入边都会闪一闪，我可唔可以去自修室嘅？但我就觉得自己嗰个年龄层入到入去嘅时候，我惊俾人望，做咩呢个阿叔走入嚟做乜嘢？ 叔叔啊，你考 DSE 系啦，呢个叔叔唔通留班留咗好多年咁样，系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其实唔同年龄嘅人咧，都可以去一啲静静地啊，可以俾自己阅读啊，处理一下一啲即系叫做温学习上嘅嘢嘅话咧，系几好啊。咁啊，今日夜晚10:30，大家可以睇一睇呢个下一站，11:00都有好节目、啊。 是啊，11:00有一个新的节目叫做典故里的科学。咁是讲什么呢？真的很有趣。嗱，我们中国历史上面或者啲文学创作里面有很多典故的。咁好多成为了成语添。咁究竟那些典故是不是真的有科学根据的呢？嗱，这个节目就会很立体地用科学精神认真地模拟一次那个典故。等我们知道其实它是不是真的行得通讲得通的。嗱，今天第一集啦。讲多样嘢咧，就系《三国演义》里边嘅草船借箭啊！ 哇，呢幕真系记忆犹新啊！ 系啦，嗱，嗰个古仔讲好简单讲下，就系咧周瑜咧就要 order 诸葛亮啊，要佢三日时间里边向曹操借100,000支箭啊嘛。咁曹操咧就 嗰阵时应该系叫阿佢话孔明，你俾100,000支箭我。 系啦，冇错。 系啦。 系啦， 阿诸葛亮就话算到啦，啊几三日之后有个东风就嚟啦，嗰个海面好，个江面好大雾，我就驶一堆船去，就呃阿曹操，然之后就困咗佢，叫佢借十万支箭过嚟啊嘛， 系啊， 估计系咁啊，究竟系嗱个节目咧，今用翻而家嘅科技去还吓，嗱佢从几个角度去讲啊，我偷睇咗少少节目嘅内容，佢就首先三日里边做唔做得到咁多只船咧？嗱，我假设有啦。咁究竟上面有啲假嘅稻草人㗎嘛、啊、三日做唔做到咁多稻草人去呃曹操呢嗰啲軍呢、另外啦嗰、那個江面係咪真係咁會有咁大霧嘅呢、又同埋啦嗰啲箭嗰個拋物箭咁遠距離係咪真係會射得中嗰啲稻草人呢嗱佢、全部真係做一次俾你睇喎。 嘩咁犀利呀 係呀佢真係做一次俾你睇、究竟係做唔做得到係咪真嘅呢定係只係小說三國演義真係為咗劇情效果而呃我哋幾咁多年嘅咧， 咁 集咧呢個典故女的科學，今晚11点，大家真係要留意啊！ 喂，相當有趣喎、哦，咁有啲箭可能射落海，實有射落海啊，同埋有第二個梯隊負責撈嗰啲跌咗落海嗰啲箭。 咁但係撈嘅話，你又可能會俾箭射親噶嘛？ 咦，你又啱喎、 哦，係啦，咁所以究竟點樣做嘅咧？諸葛亮，即係。今晚 一齐睇系咯，喂呢、這个第一集已经相当有趣，唔知道之后嗰啲就我又留意住啦。港台电视31，我期待住，希望佢有一集讲咩啊？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即系到底 八阵图系点样？ 系啦，个八阵图用科学嘅角度嚟讲，佢系咪真系会起雾啊，又成啊，荡失路啊，咁样咁巴闭咧？咁啊，呢个节目相当有趣啊！咁啊，先睇第一集先，《典故里的科学》咁啊，今晚11点，咁仲有啲咩好节目可以介绍下呢 咁啊，介紹一下星期六日有啲咩好節目啦，咁啊預告一下嗱，咁啊聽日啦，星期六有一個全新嘅節目叫做氣候全面睇，咁就聽晚8点半嘅，咁啊呢個節目咧會一連四集，即係連續四個星期六嘅夜晚8点半都會播映嘅，咁係做乜咧？就會帶大家去到呢個南太平洋嘅島國比濟啊，比濟啊好靚啦，即係除咗打欖球叻之外咧，佢哋好多人會去嗰度度蜜月啊，因為咧佢哋又可以潛下水啦，嗰啲沙灘水清沙幼啦，好靚啦，但係原來比濟呢個地方咧。受到氣候變化嚴重影響，佢個水平面持續上升啊！即係佢有機會會成個國家覆蓋，俾海水覆蓋咗。 係咯，咁咪叫威尼斯。 係啦，咁究竟佢哋點搞呢嗱，佢哋就住呢一個問題咧，佢哋當地政府啦、聯合國嘅國際組織啦，同埋我哋中國科研團隊咧，同埋佢哋當地嗰啲居民，亦都一齊咧用咗好多嘅唔同策略，去到解決呢個問題、呢個危機咁話。咁呢個節目咧就會走訪曬佢哋嗰啲。政府官員啊，聯合國嗰啲有關組織啊，同埋我哋中國嗰啲科學家去到當地，加埋訪問下當地嗰啲人啦、啊，即係可能係教育啊、社區啊一啲唔同嘅政策官員，去了解一下究竟佢哋做過啲乜嘢。咁啊，聽晚嗰個第一集啦，就會咧去同大家睇下啦。就係先睇下當地地方嗰啲政府，就有啲似我哋香港嗰啲環保署嗰啲官員啊，睇下佢哋究竟點樣判斷呢一個政。即係呢一個問題先，其實係出現喺邊一度先，先至對症下藥。咁、如果大家即係對比濟呢個地方啊，好有興趣知道佢另一面，即係除咗旅遊嗰面之外嘅話咧，咁啊記得留意聽晚8点半嘅呢一個氣候全面睇啊！ 係咁啊，我哋都要係好密切啦。雖然今次講比濟咋，但係我哋香港都係沿海城市啊，咁啊多啲留意一下世界各地唔同地方人點樣應對咧，對我哋自己都獲益良多啊！嚇咁啊，大家留意住精彩嘅電視節目啦。吳家昌，拜拜， 拜拜。 唔该，唱唔该，小白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间中咧有狂风骤雨啊，同埋几阵雷暴。稍后咧雨势有时颇大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回应47人颠覆国家政权案嘅时候话，法庭嘅裁决反映国家安全风险喺香港真实存在，佢哋目的系想破坏香港，搞乱香港宪制，从而令香港政府瘫痪，希望以香港作为基地压制国家发展。陈国基话，所有市民应该警惕，维护好国家安全。佢话颜色革

康方生物48蚊，升16蚊；美团111.4，升2.5；阿里巴巴77.6，升3；友邦保险60.8，升1蚊；盈富基金18.7，升2.4；快手57.35，升1.75；比亚迪股份223.4，升4蚊；小米集团18蚊，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8，日元156.76，瑞士法郎0.903，加元1.369，人民币7.236，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8,139点，升85点。港金报21,88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469美元，卖出23,473.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Ann 提翻你啦。咁现时咧，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蝴蝶湾洗衣场系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一带咧稍为车多。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到新楼街，东隧去港岛车龙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至到和富中心慢车，反方向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至到北角消防局慢车。九龙区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车龙到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咦，系咁即刻行楼梯走啊！记得带锁匙、手提电话同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快啲用毛巾掩住口鼻，乌低身去另一条楼梯啊！ 呢边都好大烟啊！ 咁翻到屋安全啲，好彩要带锁匙咋！ 快啲用胶纸同毛巾封住门啦，打开向街嘅窗，再坐低打999。 消防员啊，入面有冇人啊？ 消防员嚟救我哋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隆重举行。 索取入场证，请留意 晨光第一线， 风骚快活人 ，Made in Hong Kong， 三五成群， 骚动音乐， 齐来见证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012年组成，嚟自美国 New York City 嘅呢一对 EDM 班霸，两位成员包括有 Alexander 同埋 Andrew The Chainsmokers。 作品咧，好多时都系讲述一啲开心嘅情况，玩玩玩啊！呢一个日子可能你都会中意，因为个礼拜咧当中咧最后嘅一个工作天啊 ，Friday 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 T 作 The Chainsmokers 嘅新作 Frida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神秘之线神秘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啦，九点四十二分嘅时间，咁啊继续咧就收听紧啊晨光第一线，咁啊嚟到呢一个咁重要嘅时刻咧，点解重要咧？我哋安排咗咧就系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咧嘅一啲嘅入场券，咁啊入场证俾各位嘅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嘅，咁啊。今年啦，就喺6月23日嘅時間咧，咁啊會進行啦，咁啊所以我哋咧亦都要回饋翻俾我哋親愛嘅晨光聽眾啦。 我哋都好錫我哋啲聽眾。 咁梗係啦，擺第一啊，聽眾嘅福祉永遠擺第一。 最緊要係有好多嘅表演嘉賓啦。如果你聽到心機嘅宣傳聲帶，你會聽到 DJ Soda 啦。係 啊， 係啊，咁啊氣氛一定好啊。咁與此同時就 Super Woman 啦，咁啊好耐可能 都聽到宣傳喎 ，Super Woman 係啦。咁仲有咧日系风嘅同人乐团啦，会有啲动漫歌曲嘅演奏啦，咁嗰个我自己都好期待嘅。咁当然仲有一啲得奖嘅歌手朋友啦，边个得奖我就真系唔知啊，但系表演嘉宾我就知道啦。 系啦，所以咧，如果想即系拎到金曲飞嘅话咧，就记得打嚟我哋嘅热线啦， 1872388。咁啊，问题就系到底今年啊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系边月边一日举行呢？ 边月边一日举行咧？ 头先讲晒答案噶啦， 系啊， 系啦，咁啊，快啲打翻上嚟1872388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电话旁边系咪有阿 Danny 喺度咧？ 早晨 ，Danny，Hello Danny， 系早晨，早晨，系各位啊， 哇， 好精神， 好精神 ，Danny 哥。 吓、啊，我打个电话嚟嘅，几个月前。 哦，系咩 ？我唱有着我便有着你咁 啊。哦，咁、哦、今日有啲咩事情又打电话上嚟，又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咧？ 今次咧，因为咧系我同我哥哥咧啱啱即系攞长者卡啦，即系啱啱65岁嘅一齐生日，就啱啱过咗少少嘅，因为过咗礼拜日过咗噶啦。 嗯嗯嗯。 咁我想补足翻啦，咁啊第一件事啦，第二件事咧就啱啱我哥哥6月8日咧都系。结婚34周年嘅， 哇！ 咁我都系啦，都恭祝佢啦。我就单一嘅，我过咗噶啦。 吓，你过咗， 过咗3月嗰次，我咪讲打嗰次。 咁但系生日都又一齐过啦，会唔会啊？ 分开咗啊，因为大家都系即系太太好有心啊，请我哋去旅行啊。佢又去咗越南，我去咗清远啊，翻咗国内。 哦，今次就分开庆祝呢一个生日啦。 系啦。 哎呀，今次你哋应该点都要揾翻个机会补足先得啦，你哋。 会啊，嚟紧都会噶，因为佢就系讲紧应该6月8日之后嘅事啦，即系佢啱又要 trip 去庆祝佢结婚。周年啊嘛，34周年又要 慶祝，系啦，哇，咁所以就嚇嚟緊啊，多啲安排得好啲，咁要玩得開心啲，即係一齊成長係好難得嘅一樣嘢嚟噶。 嗯，係啊，我哋小學即係幼稚園一齊，小學一齊，中學一齊，係啦， 哇，特別科會唔會一齊？ 我係性格係咪又差唔多噶？ 性格大家都中意啊，影相啊，唱下歌啊，啲煮下餸咁啦， 系咯，咁啊差唔多喎，即係 音響啊，都音響啊，啲都中意呢幾樣都。 咁好啱玩喎，真係。我有陣時都幻想，如果我有個孖生阿哥或者細佬，咁個人生真係會大不同喎。 係啊，玩具可以交換玩 咯，係啊，係啊，係啊， 幾好幾好。 好開心㗎，其實我覺得嗰一即係大家一齊，即係一齊成長，大家都係彼此好似即係左右左右咁樣咧，即係一玩就一齊啊，開心一齊啊，咁係 咯， 好開心。 但係有冇成日有人撈亂你兩個嘅咧？ 唔係樣貌似唔似先？ 細個我自己本身都有對孖仔嘅。 哦，係咩？ 嚇！係啊，我對孖仔。 而家阿 Danny 啲 jeans 可能係同孖有好關係喎。 是啊是啊，所以但系我哥哥就唔系孖仔嘅，分开嘅，两个仔仔，我就两个都系仔嘅孖仔。 系啊系系、啊，哦， 咁佢两个就冇我两咁似咯，即系性格同埋样貌都咁似啊，我就我哥哥似啲。 咁使唔使话有阵时惊啲人认错咧，特登梳唔同发型啊咁样吓？ 都有嘅，佢电发我唔电发咯， 或者佢染黑头发，我染白头发咁样系咪啊？大家有啲唔同嘅、 啊、 分别下， 遇过好多次喺街俾人认错嘅，遇过有一次有个差人添啊， 系 佢朋友嚟嘅，佢话诶唔好玩啦咁啊，攞身份证嚟望望，佢攞真系真系唔系，原来你咁似嘅你咁啊。 咁搞笑！ 我都識得有個朋友咧，佢本身都係孖仔嚟嘅，佢都試過喺街上面俾人認錯， 哦、 即係笑料爆出嘅，即係喺度話你係咪誒扮唔識我啊？咁樣好多呢啲嘢㗎，係啊，係 啦，冇錯啦，之後喺你面前行過，你都望，你都唔望我， 咁高竇啊咁樣， 係啊，咁即係以前好興話咁大鼻啊咁樣， 係啦，白鴿眼啦、啊，都有趣啊嚇。系啦， 系啊，咁都庆祝啦！之后我知有首歌咧，我想点俾我哥哥，因为佢好中意呢首歌，因为当年咧系追求佢太太嘅时间咧，系、 哦、 都系用呢首歌去表达 有故事嘅，原来系咪啊？ 系啊，所以我点呢首歌咧叫《倩影》， 系 就1985年嘅嘢嚟嘅， 蔡锋华先生嘅作品，系咪啊？ 系啊，冇错冇错，好多犀利，我都有听呢首歌。 系啊，我都系怀旧啊嘛，有咩你叫 O 啊嘛 ，O L D 系咪先？我穿啲旧嘢， 你后生好多嘅嗰时你。呢首歌你都可能未出世喎， 咁又唔係，我85年出世嘅，我就係一歲啱啱一歲啊！ 咦，唔係無三不成幾喎？你嗰陣時未夠幾歲喎？ 我一歲啊，真係 一歲， 一 歲 一齊聽下歌啦！咁啊，舊時香港好多瑰寶嘅樂壇又係 啊， 咁樣各個方面。好，一齊聽歌。 OK， 多謝 Danny， 下次再經過， 拜拜，拜拜。 遥望你倩影经过，看灯色与夜色辉映，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令我眼光不禁追随，仍是你步履多优美，发披肩在风中飘起，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又似带出一点傲气。唯愿你永远不会失去，仍是你说话轻轻笑，随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结识双双多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割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飲食圖鑑咁啊，同大家講飲講食啦。今日咧，由於都係見到呢個一號戒備信號，而家就生效緊啦。咁、所以咧都估計得到咧，禮拜六日嘅天氣咧，即係純粹個人估就應該唔方好啦。 係啊，唔方好。我覺得呢個估計嗰個準確率咧都相當高啦。 高嘅係啦。點樣唔方好咧？問大家留意天文台，我就覺得都係唔方好噶啦。咁所以咧，嗰啲戶外活動咧就唔使諗咁多。咁反而就諗下，如果譬如我呢啲有家室嘅话呢，喺屋企有啲咩法宝可以同啲小朋友即係打发下时间。因为小朋友呢，我自己都做过啦，喺屋企嗌闷嘅时候呢，係会令到家长就好头痛。 係呀，同埋唔知点解呢，打风永远都会同即食面啦、午餐肉啦，同埋豆豉鲮鱼连埋一起。 係喎、 全部都係罐头嘅食物。 係啦， 即刻开。 虽然即係而家就个信号又唔知係几时啦，不过如果你话到時係咪橫風橫雨又唔敢講啦，咁大家係咪落街其實就已經有商場喺度，咁又唔使話捱得咁慘嘅。咁但如果你話都想有啲細藝喺屋企又同食有關嘅話咧，我準備咗啦。咁你需要嘅咧就喺今日啊，仍然係暫時出面又唔係話橫風橫雨嘅時候咧，就先買定啲材料先。咁材料有部分你需要選購嘅咧就係白砂糖，斷估屋企都應該有噶啦。系啦，唔使特別買嘅呢個，咁但係反而咧就要準備定一啲嘅水果。咁所謂水果咧，我自己會覺得士多啤梨啦、提子啦，或者一啲細細地嘅嗰啲嘅蜜柑咧，其實呢幾款咧我都幾中意嘅。 莫非你想整冰糖葫蘆？ 啊，你真係好聰明啊！你真係冰雪聰明。 哎呀， 哇， 哎呀， 我識你咁耐，第一次將呢個字形喺你身上邊，係咪打咗個壓咧？係 啊，我都係啊。 有冇寒一寒咧？ 有啊。 轉頭有其他嘢可能，你小心啲啊。好啦，咁今次呢一個咧就冰糖葫蘆，我就用一個簡單嘅方法去到整，因為上次咧曾經介紹過俾大家，又話要開火又煮啊又剩啊咁樣啦，咁係複雜嘅。咁今次咧我哋就要先將呢一個嘅水果就洗乾淨咗佢先啦。咁係已经准备咗个 ready 嘅状态先，好啦，咁我哋呢一个砂糖咧，同埋呢个水嘅比例系点样做呢？今次好简单，你攞个杯仔，入得微波炉嘅杯仔，你就大概滗四羹糖落去啦，四羹白砂糖入去，咁然后你就用翻呢个砂糖嘅比例咧，就四份砂糖就两份水咁样啦，咁所以都系甜噶啦，咁点解咁甜啊？冰糖葫芦本身系甜嘅，系啦，咁所以佢甜咧系毋庸置疑噶，咁你觉得太甜嘅话咧？你就食嘅时候就唔好食咁多啦，咁但係甜嘅时候我觉得呢个甜度係需要做返出嚟，如果唔係你就完全唔似呀。好啦，咁跟住你就将呢一个砂糖摆咗入去个杯入面，水又摆咗适当嘅分量之后呢，你就放入呢个微波炉，咁扭喇喎，或者揿掣一分半左右。咁分半左右你就揉佢喺入面呢，就自己控呀自己熱呀各样嘢啦。咁佢会做咗，因为预熱嘅时候呢就係呢个化学反应产生嘅最好时机啦。即係细个读 cam 嘅时候咧，都话其实温度系可以改变呢一个嘅化学嘅程式嘅咁样。好啦，咁你就分半钟过咗之后咧，你就发觉嗰个水同埋糖就已经大致上咧就融为咗一体。咁但系由于我哋冇搅拌过佢啊，咁所以佢溶咗啫。你就轻轻咁样搅佢，咁你就可以再换一个咧就大少少嘅器皿装又得，或者你本身个杯都够大嘅，你嗰啲。士多啤梨啊、提子啊，吉咗之后都可以就咁浸晒入去嘅话咧，其实就已经 OK 噶啦。所以我唔会选择一啲好大件嘅水果。好啦，咁除咗你水果已经洗干净咗，咁亦都唔好太湿啦，咁亦都系干咗少少啦。然后你嘅糖水亦都准备咗溶埋添啦，意思即系话已经热咗啦，啲砂糖都已经溶晒变成一个糖水啦。跟住咧，你就准备定一盘冰。 哦， 冰系关键，但系净系冰都唔够，我要有冰嘅水。系啦，因为只冰就搞唔掂。好啦，咁你个落咗盘嘅冰之后咧，就加啲水入去啦。咁当然我就会选择一啲系已经煲滚过嘅水，就会更加好。因为我会直接咧喺呢一个嘅冰水入边咧，就塑造一个咧就系冰糖葫芦嘅形态嘅。系啦，好，咁跟住我就先将，假如我系一粒提子嘅，系啦，唔系嗰个提防骗子啊，系真系一粒青提子。咁我就拮住咗佢之后咧，就放入去嗰个嘅糖水入边啦，轮浸。咁浸佢一陣間咧，都係幾秒鐘就得噶啦，跟住就拎上嚟，然後咧就瞬間咧就即刻放入去嗰一盤咧，真係冰 嘅水入边，一浸浸落去嘅时候咧，咁啊咁热嘅糖浆就加埋呢个咁冰嘅水咧，佢会迅速做咗一个嘅效果，就系凝固啦。 嗯， 咁一浸到落嘅时候凝固咧，咁你就真系代表已经成功啦。咁啊，等佢就凝固多一阵间，你拎上嚟嘅时候咧，咁啊面头嗰一浸嘅糖浆或糖硬嘅糖胶咧，都已经形成咗添嘅。 哦，其实快好多啊，咁样 快好多啊，因为有啲方法咧，佢就系放喺个湿温环境嗰度，就等佢 系啊，慢慢自己 慢慢封啊嘛，系啦，自己硬化。咁呢个就一浸浸落拎翻上嚟，系啦，咁啊，佢有啲多余嘅水分，佢都会滴就好快滴走晒噶啦。咁呢个方法咧就几啱大家咧喺星期六日啊，如果天气唔稳定，咁你屋企又有啲小朋友嗌闷， 系啦， 嗌闷，好闷啊！好闷啊！咁啊，嗌到你心都烦嘅时候咧，不妨先准备定啲水果，咁就可以同佢玩一下呢一个咧，就系快速版嘅冰糖葫芦游戏啦！ 一齐食尽美食。 好，咁啊呢一个嘅厨房美食咧，就讲住咁多先。我哋咧都有我哋嘅享乐时代嘅， 我的享乐时代。 好，去玩咯。 系啊。玩呢就今日呢或者听日都难啲，就係、是、做到呢一个户外嘅 BBQ 嘅。 哎呀好难喎、啊。室内呀、啊。 室内咁又未至于。 咁 驚 你讲嗰啲嘢。 唔係我都唔係打算同大家。又唔係打算同大家室内 BBQ 嘅。咁就係因为上个星期呢我就真係进行咗一次 BBQ、 啊。 我好耐呢冇试过係真係去到类似郊野公园嘅地方 BBQ 啦。如果是讲紧 BBQ， 真系用炭烧咧，多数都系屋企，即系天台咁样啦。天台都唔系室内。 你要讲清楚，喺屋企嘅 天 台 系啦，都唔系室内嘅，咁就环境比较舒适啲嘅。咁讲紧我真系去到郊野公园，好似系中二啊，中三 咁耐啊。 因为其实 我对上一次去郊野公园 BBQ 都唔系好耐咋，我谂大概半年前咯。系，因为阿仔仔幼稚园朋友嗰啲咧一扎咁，佢哋最紧要小朋友放电啊嘛，咁所以就会选择喺嗰啲地方啦。 就系、是、好似系细个先会做嘅嘢啊，即系好似你又会喺个草原度唔知点样跑下 步啊，系啊系啊， 系啊，周围吉下嘢食啊。咁但系你其实而家大家 BBQ 嘅目的系为咗倾偈同真系食嘢噶嘛，咁、所以你可能会拣翻啲烧烤场，或者甚至你就更加方便嘅，梗系去寒烧啊等等。 哦，嗰啲室内叹住冷气。 系啦，咁所以讲紧话真系郊外咧，我已經是哇十即係有咗十年咯，我諗佢都冇試過。咁今次又走去走咗 BBQ， 而今次最特別嗰個位咧就係係落緊雨嘅。 咦？咁附近可能好多蝸牛，你可以玩一個同蝸牛跑步鬥快嘅遊戲，你一定會贏嘅。 哦， 好有滿足感㗎！ 我冇諗過用呢一個方法去提升我自己嘅滿足感、啊。哦，我、呢個都係一個其中嘅方法、啊。 咩我都忍唔住， 你个老豆有几无聊啊！ 细路仔好开心噶， 可惜我已经唔系细路啦， 可惜你唔系细路仔啦， 已经唔系小朋友啦，咁样咁系真系落住雨嘅。我哋嗰阵时就好惊个炉会熄啊，因为好辛苦先透到，因为其实已经落咗几日 雨，露天噶， 露天， 咁唔熄噶个炉。 诶，就系冇识，点解我担住把遮遮住佢？ 哇！ 我哋每个人都担住把遮， 你 只 手都熟 喎。我嘅目的系我净系想烧到嘢食啫，因为咧讲紧我哋就入咗一个 campsite 入边嘅，咁、就烧啦。佢话如果咧你系落雨嘅话咧，佢就会拎晒你啲嘢食咧去餐厅度炸或者清蒸。 系。 咁我为咗食翻餐好味啲嘅话咧，我就决定不如我哋努力啲烧好佢啦、 啊。哦，你呢次烧嘅时候就烧完之后，跟住第二日肚痛嗰次啊？ 冇错啦，因为我烧得太，我好肚饿啊！烧好耐，你知烧一次鸡翼要烧几耐啊？咁我肚饿、啊，然后个鸡翼未熟咧，我就谂应该冇事嘅，咁我就食咗。 烧多阵啦， 我就屙咗几日啦，所以都奉劝大家烧嘢食一定要烧熟咗先食啊。